经接受检测的人士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证明之后，可以经指定出口离开。当局亦都派员到访大厦内大约520户，包括30多间宾馆的大约180个房间，当中大约260户包括大约100个宾馆房间没有人应门，部分是确诊个案和已经接受隔离的住户，亦都有可能部分单位是空置，政府会跟进。内地过去一日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由境外输入，其中四川有4宗，上海和广东各2宗，没有新增死亡或疑似病例，累积确诊病例突破90,000宗。另外新增9宗无症状感染个案，亦都是由境外输入，内地至今共90,002人确诊，85,186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88点，系升59点，总成交金额72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4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1点，跌2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8元，跌15元；美团298元，跌10.6；小米集团21.35元，跌9.5；阿里巴巴222.2，升1.8。建设银行6.63升7仙，港交所441.2跌9.54，中国平安98.6升7毫，盈富基金28.86升1.2，中国移动55.9跌3.5，保利协鑫能源2.18升4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英镑10.74，瑞士法郎8.292，澳元5.938，加元6.133，新西兰元5.53，欧元9.204。每百日元对港元7.1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1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806点，系升64点。港金现价报15,61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5.78美元，卖出1,686.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港铁站对出中线的交通意外咧，喺1分钟前就清理好啊。咁而家仍然挤塞，龙尾排到去海悦酒店对出噶。重复多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中线的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海悦酒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警署一段挤塞。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着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带就车多。咁提一提大家啦，由于有观音开库仪式喺红磡啦，由而家至到今晚11点，平治街部分嘅差管理、观音街、获嘉道分别都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咁而家观音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另外，铜锣湾区会由而家至到今晚7点，大坑嘅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同埋莲花街咧都有封路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深水湾、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西贡、

哇！我琴日只系短短一个小经历咧、啊，我已经发觉系真系好难嘅。因为点解咧？ 其实佢个后生佢 get 到啲嘢或者明白嘅嘢会易啲。 因为咧，譬如我琴日我学嗰个咖啡班咧，其实佢个玩法咧就话啊，佢有部咖啡机，佢就试一次俾你睇咧。嗱，你睇下啦，你将个嘢咧就摆落嗰度，就掉咗啲豆咧就会磨啲粉出嚟、 嗯。 你再将佢咧搬去第二部机度，你由左边转去右边，啪咁你就上到嗰个笔噶啦。然后咧再揿掣，啜啲水就会落嚟噶啦。啜完啲水落嚟之后咧，你就做多两个步骤咧，就即系讲咗五六个程序，系啦。睇啊，非常之容易嘅啫， 我听都好易啫， 听都好易 嘅 啫。 到你做嘅时候， 唔 系啦，到你做嘅时候，哦死啦死啦！阿局头先佢讲嘅咩歪翻带谂翻阿 Sir 讲紧啲乜嘢？ 你 唔记得啦？ 会唔会嗰个阿 Sir 讲得唔清楚啊？如果中间我有问题， 唔系，原来啊，听佢讲完之后咧，到你咧，只系第一个步骤谂住啊，攞嗰个棒咧，即系怼落去咖啡机度咧。你已经咧怼到咧鸡手鸭脚啊！ 究竟系点样怼法咧？ 系 咪？ 系啊，你 发觉点咧咁？点 解怼嚟怼都怼唔中嘅咧？ 应该有啲位要 系啦，即系所有嘢你都要实践啦。咁 就住啊！ 咁于是乎咧，成个过程你做完之后咧又慢，鸡手鸭脚，即系你见到阿 Sir 咧。系咪每个人排队？我哋人唔多 ，OK 嘅。吓， 今日俾其他同学望住咁嘅 样，个个都要做噶嘛。咁个个都系学员嚟嘅啫嘛。 你应该唔会系好年纪大一个，系咪啊？ 哦，我哋差唔多年纪嘅就去到，全部差唔多年纪，有啲后生啲啦咁样。但系我咪就 系 深深体会到呢一点咧，就系、是。你明明睇系好易啦，但系到你自己做嘅时候咧就好慢啦。咁、然后如果你谂下啦，你而家嗰个唔系你嘅 Sir。嗰、那个系你 master， 系你老细、 嗯， 你就谂住咧，即系由低做起啦，重新转行啦。佢话好易啫嘛，你咁样啪啪啪冲啦咁样，哇，跟住大件事啦。 其实系噶， 你慢慢 讲好似容易啊，跟住到你自己嘅时候咧，个步骤死啦，我有冇记错咧？嗰个做嗰个动作系咪咁样咧？ 仲要系好慢啊，即系嗱，仲要而家你做错咧，佢都系即系笑下你啫，因为你俾钱佢嚟学噶嘛，佢、可能会话啊唔紧要啦，你嚟多次啦咁样。哇，你谂下，如果今次系佢俾钱嚟请你。然后你第一下上堂嘅时候咧，唔系上堂啦，直情可能你 做生意啦，你 系 招呼人啦， 系 你冲杯咖啡俾人啦， 冲杯咖啡，然后就变成咁样。 傻啦，你啲学习嘅时候梗系会咁啦，熟能就生巧啊嘛。 同意。 你做得一百几十次，你咩埋啦？知道嗰个掣嗰个掣啦。 你有冇信心先？真系。 其实好简单，就唔需要担心。我觉得，一来就我同意阿田所讲咧，即系熟能生巧。你开始嘅时候咧，有啲甩漏咁。都是情有可原的，相信呢啲功夫呢做得多自然呢就表现好。 唔係㗎老闆。 即係等于你按 panel 咋嘛、 啊、 其实你做咗几多年啦係咪 就 做。你几多次都会甩啦係咪 係呀係呀。 有乜所谓啫、我成日都话啦、炒粉是平常的。 唔得㗎唔得㗎老闆。我仲要向你打小报告。 做咩又臭炒咗。 你諗下你叫桂花田而家学用电脑剪带。 嗯 得嘅。 佢肯唔肯学啊 我覺得你 肯 定要佢咧，佢識嘅，因為我哋好多理論嘅嘢，我哋已經掌握咗噶啦嘛。之後點樣叫做剪得啱咧，我哋係明嘅。 即係技術上面， 技術 係 啦。 唔係我而家開始咧有啲危機感啊！我琴日咧睇到一單新聞咧，佢就係話有個佢自稱已經係個中年阿叔啦，好似唔知。五十楼下咁上下啦，佢就话咧， 即系你呢一批 咯， 你答正啦嘛， 大家咁话啦， 七月正啦吓。 佢就话佢本来做嗰份工咧，又因为唔知经济关系冇得捞啦，咁咧佢就话啊，佢就揾到有一个系茶餐厅里边，佢系做侍应嘅， 做落单嗰个啊， 做好似系落单嗰、那个， 落单嗰个好难做 噶，楼面咯就 是，佢应该系，总之佢有几份都做啦，咁咧佢就话佢喺即系自己写上去报纸度讲咩咧，佢就话。不过咧，佢就发现自己手脚比较慢啦。佢就话啦，老细咧经常有意无意同佢讲咧，就话喂，后生嗰啲快你好多、哦。咁咧，佢就自己咧就话啦，你见唔到我好嘅地方啫。知唔知佢话自己有咩好咧？ 哦，我整齐，我好整洁。 佢话 我冇落错单。 唔系，佢话啲八九十后咧，一收工就走人。 哦， 衫都唔换就已经走咗。佢话我啊，每次啊，就算冇嘢做啊，我都会留到咧山铺啊。佢话点解你又唔欣赏下咧？我会即系有咁尽责嘅一面咁样。 所有老细都会觉得呢啲系应份嘅。 系啊，但系结果最后咧，佢嘅遭遇咧就话佢俾错咗杯热水个客人。佢话咧令到个客人咧觉得话哇好辣嘴啊咁样。跟住佢话老细咧就同佢讲得补七日粮俾佢，叫佢走啦。 吓，系啦，然后佢就话系咪真系有咁大嘅年龄歧视咁样？哇，我睇到呢一格，系啊，所以头先你话 系咪真系同年龄有关定系性格关系？ 唔知，不过如果佢自称话佢即系所谓后生嘅手脚比较勤快咧，我谂系有原因嘅。 系啊，真系上手快与慢咧，系真系争争啲年纪嘅，因为咧即系你随住年纪，你个脑都用多咗，人哋都十年八年啦，系咪先？ 但经验佢又会有多十年八年做人。 但可能佢覺得喺嗰方面唔需要嘛。 但係佢茶餐廳，你去係真要算茶餐廳落單經驗啊嘛。 係啊，所以咧，我發覺咧，如果你而家有時間咧，你自己出去學下啲咩進修興趣班咧，我覺得可能有個好處就係咧，你都會好快體會到啊，究竟而家呢個年紀咧，你究竟仲容唔容易可以學一樣新嘅嘢咧？ 我琴日咧都喺條街度，因為好多啲檔攤咧擺喺度，就話：喂，你學嘢啦，學嘢啦咁。 有啲咁嘅檔攤學嘢咁咩嚟㗎？ 有 咗邊度嚟㗎？你去咗 EBR 啦，係咪啊？嗰個叫職再 培 訓 局 啊， 佢有攤位 擺 出嚟 㗎。喺檔攤 商場嗰度啊？ 我喺地站後啦。 學咗啲咩啊？佢即係學咩噶？佢 上班未？上班未？ 好多元化噶。咁咧，跟住我就啊，見你喺度學，咪揾下啲嘢學啦咁樣。跟住咧， 培魚 有啊，一定有培魚啦、插花啦、整麵包啦、點心啦、跟住咖啡啦、跟住就保安啊、跟住園藝，即係咪好多樣好多元化嘅？咁跟住我就想去睇睇下，之後咧 保安啱你喎。 跟住 你又中意同人傾偈？ 哎呀！ 中意查問人， 又中意查問人， 做咩啊？去邊啊？ 係啊 係 啊！ 你件衫邊度買嘅啫？ 個袋有啲咩啊？個袋咯，做乜咁多袋啊？ 我真係做保安，新年禮事肯定多人幾倍。 我都覺得係，啲人因為唔想你再問佢嘢。 佢哋就話主打咧就係真係失業啦，或者真係轉行啦，即係冇工作嗰啲。同埋而家因為疫情關係咧，冇咗夜晚堂上啦，即係多數都係上朝早啊。係咁冇， 所以你一定要冇 係咯。 你而家怨自己 冇得上咯， 你而家怨我哋。 咁你要唔要俾個位你去上堂啊？ 要唔要調你去夜晚？ 係咯。其實我哋呢度有啲後生嘅同學仔，我都想佢過嚟開麥㗎。 我都想俾多啲位人哋嘅，係咪？ 俾多啲再培訓 佢 啦。 唉，係學多啲嘢好嘅嚇。 努力啊，努力啊！ 你唔好怪我遲啲， 唔好怪你。 等我學有所成，我每人沖杯咖啡你飲下。 好啊，期待期待。 某次某晚，生命中某人临分手也肯，说世界谁比我真？我信那两秒的我，曾经是最开心的人。幸福纯属偶然，谁介意没永生？还记得幸福的感觉，苦中可作乐，已堪称快乐。谁为寂寞恋爱，将来也许更寂寞。能记得受苦的知觉，苦中总有乐，还祈求什么？若永久一起无妨，我也懂得难过，已证明曾发生的不算幻觉。心便再得到思念，热恋融化偶然，朋友永远发展，还记得幸福的感觉，苦中可作乐，已堪称快乐。谁为寂寞恋爱，将来也许更寂寞。能记得受苦的知觉，苦中总有乐，还祈求什么？发生的不算幻觉，你能对我讲，曾真心喜欢着我，亦已真心不喜欢我，还求什么？还记得幸福的感觉，苦中可作乐，已堪称快乐。谁为寂寞恋爱，将来也许更 寂寞，能记得辛苦的知觉，苦中总有乐，还祈求什么？若永久一起无妨，我也懂得难过，以证明曾发生的不算幻觉。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正所谓上得山多，终遇乜嘢？ 虎。 冇错啦， 虎爪。 好好啊，我中意你两个呢句啊。本来就上得山多，终遇虎。 系。 而家就上得山多，终遇爪。哇、啊！你見到你唔驚啊？ 什麼爪？ 係啦， 爪咁樣顏色。 係啦，鳳爪啊！即係你證明你都好肚餓啦嚇。你諗下，你係一個行山人士，天陰陰雨霧霧，行到上山就半羅氣羅氣喘嘅時候，突然間，哇！喺遠處噔噔噔噔，無端端見到有一二三三條嘢豎起，仲要彎彎曲曲，哇！氣勢凌人，仿似一隻怪獸。哇！究竟你嘅心情會係點樣呢？呢、這個就係近日啲人咧去到嗰個叫做石澳龍脊啊，哦、就話咧見到咧喺嗰個叫做山峦起伏嘅山巔嗰度咧， 係 突然間就見到插天嗰啲叫做咩破天而出三支巨爪就飛咗出嚟咁樣， 好犀利嘅喎！ 咁係即係係咩動物啊？ 咩動物啊？ 啊、 真系唔知系咩动物， 唔系动物嚟噶，系一只爪状咁嘅嘢咯。 系啊，爪状啦、啊， 三只，跟住俾人喺度话，究竟系唔系一啲叫做吓 装饰品？ 龙爪即系话系一啲风水嘢啊。 其实我觉得似咩咧？佢系似我哋嗰个叫做尖沙咀嗰条咩柏丽大道啊，柏丽大道咧，佢中间咧咪曾经有个好出名咧，应该而家仲喺度 啊，而家叫星啊，唔系柏丽大道啊， 系啊， 柏丽大道， 唔系海滨嗰边，唔系海滨嗰边，即 系弥敦道， 弥敦道嗰度，咁咧佢咪有一个咧， 有个请请噶， 系啊系啊，佢嗰个有个手就向天咁样噶嘛，隔篱有个超大榕树嘅， 喂，话嗰对手系同二台有关噶， 点解啊？ 话当年系做一个咩礼貌运动嘛， 哦， 咁所以系整咗个嗰个嘢，嗰阵时系二台幫手做個 kick off 嘅喎， 哎呀，估唔到我哋咁、哦、今次呢個爪有冇？ 應該我同你都未嚟。 當然。咁呢個爪同我哋有冇關係啊？ 呢、這個爪就冇啦。你而家講嗰個山頭嗰個爪唔關 係。係啊，呢、這個爪就好似柏麗大道咧嗰、那個向上豎起咧、啊，不過 係咩？但係我覺得一次咧嗰個夾夾機咧嗰啲 夾夾機嗰個爪夾公仔機啊， 倒轉咗。 係啊，咁喺呢個龍脊度咧，有啲傳媒咧就形容佢係三指魔爪啦，因為覺得好驚啊，唔知咩嚟嘅。咁啊木頭咁嘅顏色。咁啊竖喺度啦， 咁唔系木头嚟嘅咩？ 系啦，因为开头大家唔知道以为是雕塑嚟噶，咁但系原来咧就话佢呢一个咧真系似系木头嘅形状嚟嘅，咁啊呢几日咧就俾人喺网上面系咁嚼啦，包括就话好似阿田话斋啦，似凤爪啦，有啲就话如果佢龙爪嘅话咧，点解呢只龙爪咧系会向上嘅咧？ 系啦， 佢话通常咧如果一只动物咧，即系你唔好理佢系咪龙啦，佢只要系动物，佢就爪向得上嘅。都是因为佢反咗肚噶啦， 系 喎，反肚噶 啦，因为只爪通常都系好咁样，即系擒落去咁样。 系啦系啦，咁然后咧嗱，仲有好多嘢嘅，啲人咧就话啦，喂，如果呢一只系龙爪嘅话咧，佢就发现咧，原来喺香港唔同嘅地方咧，好似话都会有咧呢啲成条龙嘅龙身配件啊，包括有龙尾啦、龙头啦，好似咧即系斩件分开晒各地咁样，大家就好惊啦。咁最尾咧，终于琴日渔护署咧就走咗出嚟讲啦， 认咗， 其实系我哋嘅， 认咗佢啊， 系啦，佢出嚟硬食咗啦，都唔系叫硬食，咁真系佢啊嘛，佢就话其实咧呢、這个就系我哋摆嘅一个试验品嚟嘅， 饰物嚟嘅， 系啦，佢话首先第一佢澄清咗呢、這个唔系魔爪，第二唔系风水阵，希望大家唔好乱谂。 咁佢哋就话啦，呢、這 个咧。 系啦， 系台风之后啲树咧倒塌咗、所以咧就咁啊，见到唔好嘥啊嘛，咁咪攞咗你出嚟去整翻好佢，整翻靓佢，跟住摆翻喺度，即系摆翻到大自然嗰度咯。 系啦，因为佢话咧，佢系一个试验嚟嘅。佢话咧，佢呢一只爪咧，其实系嚟自咧头先阿田话斋咧，就系嗰啲所谓台风吹冧啲树木， 系 咁咧就倒塌完之后咧就唔好嘥啦，因为啲木头都好粗好大嚿噶嘛， 都系 同埋可能都係啊，都有個形體喎、 哦，係啦，佢攞嚟做即係雕刻或者裝飾咁啊。 係啦，佢就做一個雕塑咧，就擺咗喺頭先講話嗰個龍脊嘅嗰個山頂上面。咁啊，佢但係佢唔係就咁擺到嘅喎，因為咧佢下邊仲鋪咗啲鵝卵石啊。咁 即係佢特登係一個位咧，我嚟即係擺喺個裝飾咁樣嘅。係 啦，咁 都靚㗎，都特登㗎。係 咪真係 真 係 覺得靚？ 唔係，即係 我真係咁諗， 真係覺得靚，嚇死你真 係。但係我意思話都即係。佢有心思咁 样， 即系佢 谂住靓嘅， 系啦，佢以为靓啦，因为 石本铺排系靓嘅， 因为佢又有木头，下边有金属底座，然后咧仲要咧有鹅卵石啦， 佢有啲雕刻喺度 嘅，系啊，掌心仲话咧画咗一啲不明嘅符号喺度啦，咁于是乎咧就俾人哋就 不明符号， 系啊， 睇唔到系咩嚟， 有个 D 字好似一个 类似咁 样咯，系啊，最后就劣评如潮啦，咁咧渔护署咧其实喺琴日咧就已经派人咧就清除。咗呢一个被誉为系三字魔爪嘅东西啦， 咁 样 民意咁咩啊？拎即走咗啊！ 因为咧，你上山落山，其实应该都几大工程， 系 啊，都唔重，唔系都唔轻噶嘛，嗰个。 所以咧，嗱，你如果你赞佢从善如流，就固然好啦。 系啊。 咁但系如果我哋问一个问题嘅就系、是，咁当初咧系边个谂住咧将呢嚿嘢摆上去嘅咧？即系佢哋边个提议话，不如试下摆落去睇靓唔靓嘅咧？ 咁一定系一啲团体团即系应该一个组噶啦， 系啦，知情人士报告下啦。 系啊，唔系我觉得其实佢用意系好嘅，啲废木咧就可以将佢循环再用。 如果摆几张凳咧，将佢锯咗去摆变成一张凳，或者兜住啲人坐咧，可能都仲嚟得特别啲，系咪？ 而家都坐得噶， 而家好难坐啊！ 试唔试下？可以啱啱好包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扩大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优先接种群组，包括美容从业员和教师。美容业总会创会主席叶世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欢迎计划。据初步了解，业界有大约一半人有意愿接种，另一半就观望，因为有市民接种科兴疫苗之后不适同死亡。他未有听闻有公司要求员工要接种疫苗之后才可以上班。教协会长冯伟华在同一个节目说，过去未曾出现由教师播疫的个案，学校防疫措施良好，认为有其他群组教教师更有需要接种。他说上次教育局要求学校全体教职员进行病毒检测才可以恢复面授，已经造成矛盾，担心当局再逼教师接种疫苗，认为不应该聚焦于老师是否有打疫苗，最重要是让教职员有选择。政府下星期二起将会开放多12间接种中心为市民接种伏必泰疫苗，大部分是政府场地。市民今朝9点起可以在政府网上系统预约，由下星期二至到今个月30号，预料合共提供14万个名额。预约系统开始时运作畅顺。在朝早9点预约版面显示要等待几分钟，但是之后已经能够即时登入预约登记的版面。系统显示19间接种中心仍然有名额，其中位于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和荔枝角公园体育馆的接种中心全部日子一度额满，及后再有预约名额。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央视新闻专访，表示对于中央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感到高兴。他说这一次的感受可以用圆满来形容，去年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开创由乱及治的新局面。香港除了需要有社会安全，更加需要有政治安全。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让政治安全有了保证。 林鄭月娥表示，國家"十四五"規劃有關香港的部分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當中加入另外三個中心，包括香港作為國際航空的樞紐中心，二是支持香港建設成為國際的科技創新中心，三是支持香港發展成一個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未來五年一定要把握好國家規劃給香港的機會。南韓過去一日新增446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事隔一日再次超過400人確診，再多3名患者死亡，累積93000多人確診，1645人死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08点，升162点，总成交金额107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3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6点，跌2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44蚊，升1.5；美团309.2，升4毫。小米集团21.95跌4毫，阿里巴巴224.4升3.8，港交所443蚊系跌7.94，建设银行6.51跌6仙，保利协鑫能源2.2升8仙，中国平安98.45升5.5，中国移动55.05系跌1.2，盈富基金28.96升2.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8，日元109.19，瑞士法郎0.937，加元1.267，人民幣6.532，英磅對美元1.383，歐元對美元1.185，澳元對美元0.764，新西蘭元對美元0.712。日經平均指數報28800點，升57點。港金現價報1561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7.17美元，卖出1687.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个港铁的消息啦。由于东铁线的太和站附近有信号故障的，咁而家东铁线整体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5至10分钟。重复多次啦，就是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是有信号故障，咁而家东铁线的整体行车时间预计是需要额外的5至10分钟。咁请乘客就是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啦。咁喺交通意外方面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咧就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景泰苑。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排到去景泰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嘅慢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咁但系就唔系话好挤塞，经过咧要小心。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还有少少车龙，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坑口的影业路落返去厚德村方向咧，仲系车多，龙尾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咧，因为受到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影响，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粉锦公路一带咧，亦都挤塞。去上村方向，车龙就排到去石岗军营对出；反方向去元朗，龙尾就去到罗屋村。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深水湾、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和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知识 哇，阿 Lu 呢份工超正啊，可以在家工作啊！ 疫情关系，好多公司都实行居家工作噶啦，有几正啫？ 呢个线上音乐平台实行嘅系 Work from Home Anywhere， 佢唔理你喺边个国家生活同埋居住，只要你上到网开到会就得，冇晒地域嘅限制。 咁顺，咁你系咪谂住转工啊？ 梗系咪啦，系人都知道我最爱嘅就系香港电台啦。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阿倩， 知识会者。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剛才讲呢，渔护署在龙脊里面那个三指魔爪呢，虽然呢就好似搞了个即是小头发啦，都未去到大头发嘅，是被人笑一笑啫。不过正如之前讲啦，佢个用意都唔错嘅，因为佢希望呢用一啲已经系即系倒塌咗个树木啦，咁就睇下可唔可以俾返一个所谓重生嘅机会俾佢，本来好值得好值得支持㗎，咁只不过呢唔可能第一次操作啦，品味上面呢就同大众有啲脱轨，咁如果你俾多啲机会佢嘅话呢，我哋成和拜努力尝试，希望呢佢可以再做好啲嘅。咁你话啦，有啲乜嘢可以俾个参考好呢？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次我哋唔使讲他山之石啦，我哋他山之木有冇得参考下先？系有噶，因为咧，其实喺即系我国啊，同埋好多唔同嘅地方咧，其实木头雕刻呢件事咧，都系好出名、好流行噶啦吓。咁啊，佢哋大家都系用咗一种咧，就叫做你叫废物利用啦，又或者咧给予第二生命嘅呢种方式咧，就呈现呢个艺术嘅价值嘅。嗱，譬如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新疆咧？咁咧，佢哋有呢个叫胡杨木咧，就好出名噶啦。佢都系一种树木嚟嘅，白色咁样啦。咁啊，但系佢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千年不倒。就算倒下咧，都千年不腐朽嘅。咁啊，亦都呢啲胡杨木咧，就被做成好多唔同嘅即系雕塑啦。最简单嘅可能有啲人攞嚟做拐杖啊，有啲咧就爱嚟砌一啲唔同嘅雕塑，好靓啦咁样。咁啊，台湾咧亦都有人试过咧，就系将啲芋头啊，就爱嚟做雕刻。咁啊，因为原来呢一种咧就叫做果雕啊，就同头先木雕唔同啦，就用一啲咧即系叫做蔬果类啊，咁啊芋头都当系蔬果啦吓。咁啊，佢就爱嚟做雕刻咧，哇，好犀利嘅！我头先见过咧，台湾咧亦都有呢啲所谓即系叫做芋头雕刻咧，佢可以雕咗成个咩出嚟咧？孙悟空大闹天宫咧，嗰个咁宏伟嘅呢一个四师徒啊，同埋呢一个场面就出嚟嘅吓，系攞芋头嚟雕嘅。啊，当然啦，佢嗰只咧就唔系用食剩嘅芋头嘅，佢嗰个严格嚟讲系特登攞啲芋头我嚟雕嘅吓。咁啊，但系总之咧都系利用呢啲食材咧就嚟做呢个雕刻嘅。 咁但我今日要介绍呢条片咧就犀利啦，因为当头先我哋讲咧，无论系雕只龙出嚟啦，又或者你话系嗰啲叫做咩传统人物咧，可能都系流于咧比较老派啲啊。可能你一谂起咧用木头或者用唔同嘅蔬果嚟做雕刻咧，啊系咪一定要系神仙人物啊、英雄将相啊，系咪都系要好传统啊？好似个东东茶茶都要拎出嚟咁样？原来唔系噶，呢度咧有条片咧就系嚟自台湾咧自由电子报嘅一个 channel 咧，佢就访问咗咧台湾有一个后生仔，佢都好中意用木头嚟做雕刻嘅，但系咧佢就觉得话，切，成日都系雕佛像啊，或者雕呢一啲咧，叫做中国传统嗰啲咁样嘅，即系神祇啊嗰啲咧。佢话好闷啊，我唔雕呢啲得唔得啊？咁佢谂住用个木头嚟整啲咩咧？哈，龙珠啊，系孙悟空就孙悟空啦，不过系龙珠漫画里边嘅孙悟空，英雄就英雄啦，不过就唔系咧，即系刘关张，唔系三国演义，而系超级英雄。佢笔下嘅木头公仔咧，包括有比达啦、孙悟空啦、Spiderman 啦、超级英雄啦，哇！佢仲要系大量生产，佢雕完呢一啲木头之后咧，就攞去市面度卖咧，咁啊，大家就发觉好奇特嘅 crossover 啊！木头就系头先讲啦，明明应该好沉实啦，你谂住好传统嘅，但系出嚟嘅形象竟然就系潮流漫画公仔，亦都令到佢咧成为咗别开生面嘅一门生意。喂，我强烈建议我哋渔护署咧，你会唔会谂住都请教下呢度唔同嘅人咧？嗱，你嗰啲木头唔好一定要做龙爪啊，做第二啲得唔得啊？做龟波气功得唔得啊？我谂如果你将佢变成龟波气功咧，可能会有啲市场啊！唔好，而家呢个唔系讲紧上世代嘅漫画啦，将佢变成鬼灭之刃。佢哋鬼灭之刃里边有柱噶嘛，咁啊有水之柱啊，又有盐之柱啊，咁你咪整个木之柱咯，好似冇木噶，不过唔紧要啦，顶住先啦，或者你雕个把剑出嚟啊，都得啊，嗱，所以咧，我哋可以扩阔下眼界，参考下唔同嘅方式，点样令到个树木可以赋予生命，而唔系吓亲啲行山客咯吓，我会俾呢一条片啊，梗系俾三个树木佢啦。瞬间看 channel 啊，如果咧程振鹏俾个木头你，你会想将佢雕刻成为啲乜嘢嘅用具咧？以你咁身壮力健啊，照计唔使将佢变成拐杖嘅，或者会唔会将佢变成木屐咧吓？ 啊，呢、這、一个嘅意念都几好、啊。我咧如果俾着系要雕刻咧，因为雕刻个香港电台 logo 啊，四四方方咁，应该比较容易雕刻嘅吓。应该整出嚟，希望靓啦吓。至于今天嘅瞬间看 channel 咧，我彭仔就想同大家一齐去咧，趁下热闹啦。嗱，如果你怕咧人多啊。又唔係話特別有啲乜嘢嘅信仰嘅話呢，咁都可以呢就咁齋聽同埋係睇片呢就當參與咗都可以嘅。始終呢而家疫情嘅關係呢都唔係咁鼓勵大家呢去啲人多啊聚埋一齊嘅地方嘅。咁係邊處最多人啊，睇怕都係各大嘅觀音廟囉，特別係呢紅磡啊嗰一處啦，係咪好，冇错，今日呢就同大家呢睇下呢一个一年一度嘅观音谢富啦。咁实情呢佢就由昨晚嘅11点钟开始呢就去到今日嘅，应该去到今晚9点钟到啦。咁睇返一啲嘅报道呢都确系呢即係一年一度嘅盛况嚟㗎。好多朋友呢係以呢一个嘅红磡嘅观音庙为例啦，就特别多人呢已经喺嗰啲球场嗰度呢昨晚啦就之前呢已经系等候㗎啦。咁见得到呢今年嗰个状况呢同往年呢都真系有啲唔同嘅，因为其实原来去年是冇咗开库，原来去年就因为疫情关系呢就冇开到库嘅呢一个嘅观音啊，咁所以呢就今年呢开返呢都有少少嘅唔同嘅，就係、是、因为多咗个安心出行㗎嘛。原来话呢喺现场嘅朋友轮候呢佢哋都需要呢 scan 一下呢个安心出行呢先至可以入场嘅。咁当然啦，我睇报章嗰个嘅报道呢就有讲返啲善信呢，佢哋呢除咗係求自己嘅自身啊财运之外呢，咁其实呢佢哋多数呢都係会呢希望全世界嘅人啦、啊、以至到香港嘅市民啦、啊、个个都係身体健康嘅，能够对抗呢一个嘅疫症。咁而亦都呢睇到话今年呢受到呢个疫情影响呢话东华三院早前宣布呢佢哋核下嗰几个嘅庙宇啦咁、啊、呢 就呢個觀音開庫咧就唔做實體啦，就點咧？哇，喺都幾 in 喎！咁啊，改為喺呢一個面書嗰度做網上直播嘅。咁而啊，邊個代理去祈福咧？咁就會由呢個華人廟宇委員會咧，佢哋嗰啲嘅兩間嘅廟宇入面咧，主要就係呢、這個包括咗咧有紅磡嘅呢個觀音廟啦，同埋大坑嘅蓮花宮咧，都會有提供咧代客謝庫嘅服務㗎，即係呢個幾特別啦。應運而生嘅就係咁嘅狀況。咁但係實情，你又對於咧呢一種嘅習俗啦，有咩嘅認識咧？如果唔識嘅話咧，都有片咧就可以幫你咧去解答一下嘅。其中彭仔咧就揾到咧呢一段嘅短片咧，就來自咧呢一個嘅 channel 咧都幾得意。佢嘅名咧係叫做咧優品啊，咩優品咧嚇，即係Cubit Production。咁咧佢就有呢個優品創作呢個 channel 入面就有條片咧，就話師傅教你啊點樣正確借富還富嘅。咁入面咧請嚟咗咧就來自咧大埔天后宮嘅住持啊。咁佢咧就講解各種咧借富嘅習俗嘅。咁啊講到由來啊，點樣還富啊？個祭品咧包括啲咩啊？仲有借富嘅程序啊，同埋喂咁可唔可以代人哋去借富噶？得唔得噶？還富又得唔得咁？睇完呢條片咧，就短短幾分鐘咧，我好中意，因為嗰個師傅咧講解得好清晰，同埋我中意佢咩都話唔緊要，即係譬如話，哎呀，我唔記得咗還富啊，觀音嗰度點算啊？好驚咁咧，其實唔緊要嘅，神明咧唔會怪你嘅。然之后跟住佢话，如果我又唔得闲去啊，搵人帮我又得唔得噶？代我借富还富，唔紧要嘅，都系可以嘅吓、啊。最紧要你讲清楚你嗰个嘅时辰八字啊嗰啲。哎呀，但我唔记得咗我嘅时辰八字啊，点会记得个时辰咧？唔紧要嘅，你咪话吉时咯咁，即系咩都系唔紧要噶，几好啊！真系呢种善心，所以我会俾五个双手合十嘅 emoji 呢条短片，真系善哉善哉啊！好啦，瞬间看 channel 呢样咧，观音开富借富咧都唔使预佢啦吓。阿田咧虽然唔系话好有钱，咁但系咧佢系呢方面嘅嘢，应该佢就唔会做噶。我知噶啦。 哎呀，有冇钱都在于你自己里面啊！觉得哎呀，我可能得一蚊，我都觉得我一蚊好有钱啊，系咪？睇你自己点睇嘅钱字啫，系咪？嗱，呢排股市跌。系啦，唔知大家有冇去投资下啦吓，咁啊连金价都跌，因为咁样，所以咧就行咗几间金行去望望啦，发现原来买金是咁的，大家就真系唔使特登走去金行咧嗰度睇金价嘅，只要你上网咧。上你想去买嗰间金铺嗰个名嗰、那个网站，例如丰收金行，今日金价就系、是、咁，你就可以睇到足金啦、白金啦，或者系999金粒咧嗰、那个买出买入价噶啦。啊，唔使睇咁多间啦，哎呀，求其一间咪得咯，都一样嘅啫。哦，你咁谂就错啦。香港咁多间金行咧，其实唔系间间金价系一样噶。金粒咧系可以有110蚊上落啦，而息金。是可以有几百蚊上落噶，咁夸张啊！系啊，有原因嘅，因为咧就几间不同嘅金行咧嘅职员咧都不约而同就话啦，大家金价咧系有唔同嘅 ，A 公司就话边公司咧金价高，高几百噶，我哋又平好多啦，唔信你上网睇下，真系、哦，一睇咧就知道啦，又真系高几多噶、哦。咁 A 公司嘅同员工就话啦，知得我平多啲手工钱俾你啦，吓乜要手工费嘅咩 ？B 公司就话啦，唔使 ，B 公司就唔使嘅 ，A 公司嘅员工就话，佢金价高啊嘛，贵好多噶，你自己计下咁啊。其实一轮，其实几间铺头咧，佢哋都系咁样讲噶。咁你自己咧，真心啦，去睇下你自己想买嗰个叫做嗰嚿金嘅重量啦，再乘翻嗰啲金价等等或者系佢有啲要收手工啊，啲要收佣嗰啲咧，其实计条数咧真系会有啲分别噶。咁当然啦，佢有啲咧系要就算冇收手工嗰啲金行咧，佢哋有其中有一啲咧都会收翻一啲嘅手工费嘅，因为都真系佢系为人手噶。点解咧？因为咧佢就话啦，就算金价高啊，但系免手工啊、免佣咧，只系计净金重嘅啫。咁乘翻出嚟，真系分分钟系平过要收手工啊。但系有啲手工费唔系咁贵噶嘛，可能咧就系佢嘅价金价低，但系手工费唔系多咧。 可能有咩噶咯，所以咧，其实买金系需要真系去学下嘅，精明眼嘅大家啊，真系要去认识下，去学下买金咧，就真系系一条数嚟嘅。咁所以下多行几间都啱啦。嗱，除咗金价要计之外咧，一定要睇埋咧佢个金咧嗰嚿金啊，即系你要买条手链又好，戒指都好咧，睇下佢有冇打佢嘅自己嘅大品牌字号，同埋有冇写系雕埋嗰个9999四条金嗰个字。同埋要睇下咧，嗰啲金咧有冇啊偏白啦，或者偏绿色？因为嗰啲金咧，如果系有咁嘅发现嘅话咧，佢有专家就话啦，佢金嘅成分咧就可能会有杂咗啦咁样，所以买金都系一个学问。今日咧就分享咧啊，知多一点点二 channel 之香港打金业色微。手製龍鳳鴨買少見少，係啊！我上網咧搜尋咧龍鳳鴨啦，睇到好多條片咧，都話咧嗰啲打金人手做雕造嘅龍鳳鴨嘅師傅咧，真係剩翻唔多啦。因為而家咧大多數咧都係倒模出嚟嘅，手做嘅手工費咧，因為都頗貴嘅，係啊！因為之前問過咧一隻咧龍鳳鴨咧都要成600蚊手工費嘅咁樣咯。咁但係見到佢哋啲師傅真係咁雕法咧。雕龙雕凤啊，雕个喜字啊，系真系花好多好多心机噶、哦，所以啊系啦，见仁见智。如果你觉得佢嘅师傅手艺系值得俾呢个钱嘅，你就去睇下啦吓。咁、啊、我今日会俾三条龙，系同埋三只大手指公咧，俾我哋呢个打金嘅师傅吓。 广播，身边的一个活处多，把瘾都困扰几个，再斗也斗不过，怎么识风波，扮笑紧说错。恰当有难送上一臂，有唱有和哪会躲避，是死党总可撑得起，忙乱反疏一生怎少得了，如这经典今后笑了，还幸有位身边当胆相照，一起出丑惹人发笑，再劫融化了，高音及你戒得破，合到白当的我，低音都不妥，玩笑我错很坎坷，两位错撑不过，单音改几个，换你刻意错。世界再坏有我打气，与你领略尴尬滋味，再到山火海也一起，忙乱犯错一生怎少得了，如经典的今后笑了，还幸有位身边肝胆相照，一起出丑惹人发笑，当一位尴尬得打冷震，不会一个逃生，细心应对恶梦，如此拍档实在黄金，想演唱出乎意料，无论是否得想都不紧要，即使出丑惹人发笑，一起走过最重要。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一二三， 放手 baby 要视频， 唔记得啊？ 咩唔记得 咯？而家肥妹仔同埋 Crazy Lion 咯。 系啊，早晨 Crazy Lion 秀恩琪， 早晨啊秀恩琪同埋阿肥妹仔，仲有个嘅同学仔喺屋企等紧我哋呢个 系 Safety Tuesday。 系啦， 系啦 ，BB 要小心，细路要小心，我哋都系。今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好 嗱，活动嘅时候咧，我哋好多嘢要注意安全。 嗯， 今日问你哋。哇！早前咧，原來話福州市有個老師啦，佢一心帶同學咧，一個七歲嘅同學去跑步啦， 點 知嗰個同學小朋友咧，因為心臟問題死咗。 哎呀！ 好啦，咁我就想問啦，啊，如果老師咧有啲咩做咗，或者做咗啲乜嘢，嗰個細路或者有機會可以避免呢個死亡呢？ 係 A。如果老师在出门前有装香品神呢就好了。B, 如果呢这个老师那天不带个细路去跑步就好了。C, 如果个老师有问下个细路或者他的父母知不知道细路有什么隐疾呢那就好了。 我觉得是 B, 不要带他去跑步没事。 我觉得三样都要做齐，先后次序呢就是第一先品神。咁如果品完神之后咧，就再问佢有冇隐疾。最后如果佢话有咧，就唔好带佢去啦。三样齐晒。 啊，又好似几合理咁喎。 系啦。 正确答案咧，其实得一个啫，我就会拣系咧问下个细路或者个父母咧，知唔知个小朋友有冇啲咩隐疾啊，或者系而家会唔会系有啲咩疾病喺身，咁先至咧知道点样去避免啊，导致一啲嘅死亡啊或者受伤。 虽然隐疾就唔知道嘅机会多啲嘅，不如我哋一阵间听下个剧场咯。 又好， 电视网 CGTN 罚款22.5万英镑。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通讯管理局以违反公平、隐私和公正性规定为理由，决定对 CGTN 处以罚款。英国通讯局上个月吊销 CGTN 在英国的广播牌照。中国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47点，升306点，总成交金额132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95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8点，跌1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54蚊，升11.5；美团313.6，升4.6。小米集团21.95跌4.5，阿里巴巴226.6系升6蚊，港交所447.2跌3.74，建设银行6.45跌1.1，保利协鑫能源2.23升9仙，中国移动55.55系跌7.5，中国平安98.7升8毫，盈富基金29.06系升3.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6，英镑10.744，瑞士法郎8.292，澳元5.943，加元6.135，新西兰元5.534，欧元9.207，每百日元对港元7.1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03。日经平均指数报28,800点，升57点。港金现价报15,61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6.81美元，卖出1687.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上回讲到梁氏一家已经完成了九成九的基本臭仔知识了，只要他们完成多两个任务，机械人 BB 就会功成身退，退回工厂进行维修更新，清洗记忆，并且进入另外一个家庭。换言之，乔威仔仔就快离开妈妈阿 Lu、 爸爸阿涉和嫲嫲桂花田，知道离别在即，他们都有点不舍得，但是日子总要过的。今日梁氏一家就带乔威仔仔去公园玩了。 妈妈，我们一起跑步啊。 我有点不舒服，想坐在这里，我想和妈妈一起唞下，你找爸爸跑啊。爸爸依家咧就喺前面栏杆附近，你去揾佢啊！ 妈妈，你有咩唔舒服啊？ 冇乜嘢，我有啲攰啫。 咁我陪你坐啊？ 唔使，你午餐嘅时候专登唔食咁饱，就系为咗嚟跑步啊嘛。妈咪 OK 嘅，你揾爸爸。 系啦，乖先，你去揾爸爸陪你跑步啦。妈咪唔舒服啊嘛。 咁好啦，妈妈你要休息啊，我揾爸爸啦。爸爸， 新抱阿 Lu 啊，你睇下乔伟仔仔几关心你啊！ 唉，佢越关心我，我就越唔舍得佢啊！ 你呢个心情啊，阿涉知唔知嘅咧？ 佢知嘅，不过老公话一早预咗，只系冇谂到到真系发生嘅时候会咁唔舍得啫。咦，一睇阿涉佢就行过嚟啦。 老婆老婆，俾啲水我唔该。 啊，喂啊，乖仔阿涉，乔伟姐姐咧？ 佢喺你右前方啫嘛，妈。乔伟姐姐咧喺嗰边做紧热身，我饮啖水咧就过翻去噶啦。 是不是不捨得啊？ 冇法子啦，志豪博士话仲有两个任务，咁咪当打机要过关咯。好似今日跑步咁，我就觉得系我哋同乔伟仔仔一齐学习嘅其中一个任务。而呢一关我就要教乔伟仔仔喺做运动之前，要了解自己嘅身体上嘅限制，同埋鼓励佢量力而为，以免受伤啊！ 爸爸，我做完热身运动啦，快啲过嚟啦！ 好啊，冇问题。老婆阿妈，我过去先啦，迟啲再讲啊。乔伟仔仔，我嚟啦！等爸爸抱住乔伟仔仔先。 哈哈哈！我唔惊你嘅。 我揽。 哇！俾你揽住咗啦。 乔伟仔仔啊，你而家好大只啦。 爸爸，我今日想试下跑四个圈。 咁多？点解啊？ 因为头先个哥哥同我讲，佢跑咗四个圈啊。 咁我考下你记忆力先啦。你记唔记得平时你喺呢一个公园系跑几多个圈噶？ 一个咯。 你真系记得宝叻啊！而你多数跑完一个圈之后咧，就会停低休息，然后同爸爸我倾一阵偈，饮啖水。咁你又记唔记得每次你跑完一个圈慢落嚟之后，会同爸爸讲啲咩啊？ 唔记得添。 你次次都话我冇气啦，我冇气啦，要停啦。 系啊系啊，冇气啦。 咁你冇气嗰阵时，心口嗰度有啲咩感觉咧？ 呢度好似有啲紧，仲要不停唞气咯。 是啦，就是这种感觉啦。其实就是你的身体跟你说，乔伟仔仔唔该停一停啦。 为什么那个哥哥跑了这么多个圈，为什么身体都不叫他停的？ 阿仔，你的观察力真的跟爸爸一样这么好啊。你看不看到呢，那位哥哥跟你其实是不同的。因为人人的身体情况都不一样，最重要是因应自己的身体情况去做运动啊。 吓，但我都好想好像那个哥哥一样跑四个圈啊。 咁就好啦，乖仔。好啦，咁我哋就以四个圈做训练目标啦。 好嘢。 咁你又知唔知道各位哥哥系点样练到可以跑到四个圈啊？ 唔知啊。 其实佢都应该唔系一下子就跑到四个圈嘅，佢都系持之以恒，每日坚持去跑一个圈冇问题，下次就跑个半圈，个半圈之后又冇问题咯，咪跑两个圈咯。 好，今日我就试下跑一个半圈啦。 冇错啦，乖仔，慢慢嚟，循序渐进，但都要记住留意自己嘅身体啊！如果唔舒服就要停啦。 知道，爸爸，我哋一齐跑啦。 好，爸爸数三声之后，大家一齐出发，三、二、一 ，Go！ 跑啊！妈妈，妈妈，我同爸爸跑紧过嚟啊！ 加油啊，乔伟仔仔，加油啊！ 等埋我啊！等埋我啊，仔仔！ 唉，见到佢哋咁样，忽然之间醒起啊，乖仔阿涉十九岁嘅时候嗰个情景添。 阿涉十九岁，即系识我之前一年喎。 系啊，唉，当时咧佢又要去加拿大升学，离开香港。当时啊，我先感受到 个仔原来已经大个，要离开我啦。 咁你当时个心情系点噶，奶奶？ 心情梗系复杂啦。第一，当然啊，系唔舍得啦，系咪？阿妾要离开香港，仲要离开我。唉，不过另一方面呢又好高兴嘅，就係佢终于都长大成人啦。唉，我甩烂啦，可以一个人去旅行啦。 都开心啦、啊。 唉，係我旧时呢就会觉得养大佢教好佢係最难嘅。但原来呢係到佢大个咗之后，我要学识放手，等佢可以呢走自己嘅路先係最难啦。 多谢你呀、啊、奶奶。 啊、多谢我啲咩呀？ 多谢你肯放手囉，俾阿妾同我结婚。 啊，系啊，真系要多谢我噶。嗱，原本咧我系想揽住我仔一世嘅，啊，不过见到你咁好女仔，乖仔阿摄遇到你啊，真系啊，佢执到咧。 嗯，咁我都终于谂通咗咧，点解要咁有心机咧教仔女咧咁多家居安全知识同埋运动安全知识啊？ 咁啊，点解啊？ 就系等佢哋大个咗啊，即使父母唔喺佢哋身边啊，佢都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咯。其实呢我哋教咗佢咁多安全知识呢就係、是、为咗佢离开做好准备咋嘛。 咁你又讲得啱嘅。 唔得啦唔得啦，仲有一隻仔唔好跑住。我怕我有啲晕。有啲想呕。 爸爸咁你停一停先啦，如果运动时觉得唔舒服就应该立即停低休息，要量力而为啊。 阿小孩仔仔啊。你做咩抢爸爸我个对白啊？ 哎，等我抢你对白先啦、啊。做运动咧嘅时候啦，要留意天气同埋运动嘅环境，避免喺高温啦同埋湿度高嘅情况之下做剧烈运动啊，仔。 妈妈呢个都知道。 咁叻仔， 朝伟仔仔啊，你跑唔跑到一个半圈啊？ 跑咗一个圈咋，不过唔紧要啦。个结果唔系最紧要啊，最紧要系个过程啊嘛。 最紧要是过程。小伟姐姐，等妈咪揽下你先。 哇，妈咪你揽得我好实啊！ 多谢你啊！ 多谢我。 喂，志豪博士打电话嚟，我唔知做咩事咧。喂，志豪博士。 喂，桂奶奶啊，阿 Lu 阿摄同埋朝伟咧，佢哋系咪同你一齐啊？ 系啊，又有咩事啊？ 我有好消息啊！ 好消息。 今集梁氏一家就学识咗喺孩子参与各类运动或者活动之前呢，就要教导孩子了解自己嘅身体状况，鼓励孩子量力而行，以免受伤。不过阿 Lu 阿少同埋贵奶奶仲有机械人朝伟仔仔嘅缘分呢，就快终结啦。究竟之后会发生咩事呢？今集要留意最后一集嘅《Feng Show Baby 要 Safety》啦。 明日へと続く地図はいつだってその胸の中にあるから涙振り払って笑顔振り絞って君は飛び出すよ全速力で 饭啊，饭下小饭先。阿呢一多个真姨妈，呢个系嚟自生物鼓掌嘅 Golden Girl 啊。 生物 鼓掌， 生物鼓掌， 生物鼓掌，系啊，唔系叫你拍手嗰个鼓掌吓。OK， 好，跟住我哋有诶 Jacqueline 桂花田啦。 喂，我想话咧。 哦 ，sorry， 佢系 Jackie， 唔系 Jackie， 系咯 ，Jackie 彭程咁 样，系我记错咗，记错咗，彭程，彭程嬲死我真系， 开心啊， 捞乱咗啊，真系， 笑死佢啊， 系啊，捞乱咗啦，系啊， 唔系，我都呼吁下，我哋依家十一点半， 哦，劲啊，劲啊， 丰收生活小确幸先， 系啊，阿桂花莲将佢成个厨房搬咗翻嚟我哋二台直播室啦，真系好犀利啫，你系姐姐嘅话咧，呢啲就真系极速搬空个雇主个厨房。 多謝阿姐姐幫手去處理啦， 係 啊，因為點解 咁 多 食材啊？ 唔係就係因為唔係點解咁多呢啲盒咧？因為係即係唔想成日外賣，唔想成日外賣咧，我就攞呢啲食物盒出去買啊嘛。 係 係啦，咁啊都我都覺得值一賺嘅。 總之一間咧，豐收生活小確幸咧，你會見到咧有唔同嘅蔬果類啦，就會喺直播室出現。我哋會同佢咧玩遊戲嘅， 係啊， 係啦，咁攞啲蔬果嚟玩遊戲，聽到都興奮啦，係咪先？ 咁啊係啦，如果你屋企咧有呢啲嘅食材啊，譬如我系咪都要讲啊？讲一次 啊！ 有粟米啦，有青瓜，有车厘子，有蒜头，有柠檬啦，同埋有牛油果嘅话咧，咁都不妨攞出嚟啦。因为我哋依家有啲游戏系去， 正喺度青瓜都已经系值回票价， 就系咯。 哇！ 系咪觉得好俾有趣咧？ 好犀利啊！ 咁啊，更加要准备咧你嘅电话啦，或者电脑啦吓。咁啊，到时喺呢一个嘅二台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就可以睇到我哋嘅直播。 系啊系。 风骚同你玩青瓜， 粟米 顿号粟米顿号牛油果车厘子 柠檬蒜头。 好嗱，拭目以待，拭目以待 吓。好啦，十一点半之后啊。 OK， 好，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好，我想问一下啦，当大家同我哋即系身边嘅人啊、朋友啊倾偈啊、开玩笑嘅时候咧，你有冇去问一问对方？喂，其实你有冇咩疾病啊？身体有冇咩毛病？有冇关心下人哋噶？ 无端端， 我想问下两样点楞埋噶？开玩笑之前要问定先。 系啦，开玩笑之前， 如果本身系知道嗰个朋友啊，好似呢排有啲唔舒服，或者知道佢有啲咩状况出咗，咁就会关心问候下咯。 哦，即系你谂住同我开玩笑，就叫我神仔豪。咁但系咧，你就会之前问定啊，神仔豪，你其实有冇病噶？你冇病，我就笑你神仔啦。咁啊？ 啊，又唔系嗰样嘢，系真系兼关心下对方。 唔关开玩笑咩事啊？ 系，其实就真系唔知点解，但 哦、你有冇心脏病？你冇嘅我就吓你，你有我就唔吓你。 你系我都话俾你，呢个系正确噶。 系啦，实系啦。 问大家有冇心脏病先？ 我即系好似头先我 隐性嗰个 Safety 嘅 baby， 要了解一下佢有冇咩病先。 我而家你打针都要噶啦，而家连打疫苗都问你自己知唔知有冇咩长期病患啊、隐疾啊嗰啲嘢。 但系呢啲啊。啊嗱，長期病患大家知啊，有曬記錄去睇醫生啊。 係啊， 隱疾我自己都唔會知啦，啱先。係 啊。 咁啊，問題就係話啦，喺大陸。佢話有一個咧，有對朋友， 朋友， 大家咧好開心喎，啊，都係行來咧就喺度傾下偈啊，開下玩笑啊咁樣。點知咧，即係開下玩笑嘅時候咧，真係笑聲不停喎，有時咧真係會笑到肚都痛，眼淚水都飆咁樣，譬如有啲笑話咁樣， 笑到 係啊，但係有個人，佢真係笑笑笑笑笑到突然間噗一聲，係啊，噗一聲暈低咗之後咧，跟住係啊，跟住面色發紫咧，暈低咗啦咁樣喎。 咁都有 嘅，系啊，佢真系笑死咗啊！ 即 系 原来佢系唔讲得少啊， 系真系认真唔讲笑。 系啊，佢个隐疾系咩？有冇最后即系知道？ 因为佢话佢冠心病 即系心脏， 系 啊，引致循环呼吸衰竭而死亡咁样讲。咁就走咗啦。但系作为佢隔篱同佢讲笑嗰个朋友， 哇！呢铺内疚死佢， 你唔系想 佢竟然换嚟？ 认责啊？ 官非 唔系嘛？ 仲追究 唔系啩？ 系啊，所以我就话你会唔会讲笑嘅时候 点样追究法？而家 罪名系咩咧？ 系咯。 咁咧，咁佢晕低咗，咁啊，梗系要咩啦？梗系要同佢 叫 救护车 啦。 系咯。 咁警察嚟到啦，咁样跟住咧就再问翻啊，究竟发生咩事啦？咁当阿姐咧，咁个朋友就话我头先同佢讲讲笑，跟住咧佢嘣一声晕低咗，跟住就走咗，跟住就 call 你哋啦，咁样。咁跟住咧，咁点解会换嚟换嚟呢个刑责咧？咁就话佢警方开始展开调查，咁你发现头先有冇啲咩破绽咧？你哋觉得 佢点样话？ 即系佢 系明知佢有呢种病唔通？ 嗱， 佢咁嘅事實嘅陳述，咁佢咁講啦，佢話係佢話咧，其實問翻咧，其實你應該知道你隔離嗰個朋友咧，佢係有心臟病嘅喎。 哦，咁點啊？ suppose 你唔应该咁同佢刺激佢咯。 我点知佢个心脏病会去到咩位发作啊？ 咁跟住医 生， 咁跟住咧就话啦，佢话当下子佢晕低咗，你有冇去即时去信即系喺黄金时间抢救佢啊？ 咁我识先得噶。 你冇、啊，你走咗去、啊。 哦，佢走咗去又唔啱，佢走去边 先？ 佢走去报警系嘛？ 啲人好惊啊！佢就走咗翻屋企啊！即系唔系咁样？ 咁啊离谱啲喎！喂，呢、這个又讲唔过去、啊，边有惊到匿喺屋企噶？ 系啊，惊咗佢咁讲咧，文章 嘅 上情，嗰、那個文章又講，後嗰個老闆先發現佢暈到啦，咁樣即係嗰個 太離譜啦，太離譜啦。 咁跟住咧就話，其實你知道佢有心臟病嘅時候咧，咪唔應該同佢對啊，即係唔應該同佢開玩笑啊，咁樣咯。咁、 okay. 所以咧，而家咧就喺大陸咧嘅政府咧就告佢啦。咁啊就話佢咧涉嫌啊過失致人死亡罪，咁咧就將佢從壓。 即系有过失， 系啦，咁即系话你处理得唔好，即系佢嘅死亡。 我即刻谂起咧，类似咧，即系马上封嗰啲啊， 系。 咁嗰、那个 即系姐姐 嗰、 那 个对手，系啦嗱，无论系佢系姐姐，即系所谓商业交易，定系就咁即系你偷情开房咩都啦，或者伴侣，咁嗰个使唔使都面对呢种刑责？即系嗱，你话如果嗰个系一个老翁。跟住最尾佢都系马上封，咁佢会唔会有可能都系话，喂你明知佢几廿岁， 你仲同佢做剧烈运动， 你仲同佢做剧烈运动又唔热身，仲要犹如个高山犹如个谷咁多花款， 咁 使 唔使有个免责声明先啊？ 系啦，我即系 我哋交易之前， 我真系谂起嗱，当唔系交易啊，你真系伴侣咁点算啊？ 系咯。 系喎， 都会 嘅。哇喂，咁佢最后而家个官非未有结果系嘛？我哋密切留意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下星期二起开放多12间疫苗接种中心，至于优先接种群组就扩大至餐饮从业员同教职员等7类人士。合资格人士今朝9点起可以上网预约接种。系统上就运作大致畅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疫苗接种率较初期下跌，他明白市民忧虑，但是应该由专家判断严重个案是不是同疫苗有关。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认为，接种疫苗后出现住院严重异常事件的比例不算高。政府下星期二起将会开放多12间接种中心为市民接种伏必泰疫苗，大部分是政府场地。市民今朝9点起可以在政府网上系统预约，由下星期二至到今个月30号，预料合共提供140,000个名额。预约系统开始时运作畅顺，在朝早9点预约版面显示要等待几分钟，但之后已经能够即时登入预约登记的版面。系统显示19间接种中心仍然有名额，其中位于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和荔枝角公园体育馆的接种中心，全部日子一度额满，及后再有预约名额。UA 戏院宣布全线结业，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寻日收到13宗有关 UA 戏院结业的查询和1宗投诉，个案涉及几百蚊至到大约1000蚊。至到大约1000蚊，他建议如果消费者打算日后就会籍或者礼券等提出索偿，应该先收集消费时的单据。如果是以信用卡购买，亦都可以尝试向信用卡公司申请退款。而香港影业协会理事长洪祖星在同一个节目说，希望有集团或者投资者和业主商谈合购继续经营 UA 旗下的戏院。洪祖星说， UA 戏院结业，对本港电影发行以至电影制作都会有好大影响。以他所知 ，UA 戏院旗下有大约百多名员工，公司有向他们发放特别津贴，但是这些员工突然面临失业。外交部驻港公署处理特派员杨义瑞表示，中方希望各国驻港机构和国际社会恪守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客观理性看待中央政府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举措。杨义瑞出席一个吹风会，向外国驻港领团讲解完善特区选举制度问题时，认为尽快弥补香港选举制度漏洞是根治香港乱象的对症良方和当务之急，如果让反中乱港分子任意进入特区治理架构，香港必将陷入混乱和暴力，世界各国在港利益亦都将会遭受严重损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88点，升447点，总成交金额152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03点，跌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60蚊，升17.5；美团318.8升10蚊；小米集团22.25，跌1毫。阿里巴巴229.4升8.8，港交所454.6升3.86，建设银行6.44跌1.2，保利协鑫能源2.29升1.5，中国移动55.6系跌6.5，中国平安99.25升1.35，比亚迪股份183.5系升8.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7，日元109.17，瑞士法郎0.936，加元1.265，人民幣6.522，英磅對美元1.384，歐元對美元1.186，澳元對美元0.766，新西蘭元對美元0.713。日經平均指數報29,012點，係升272點。港金現價報15,65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0.16美元，卖出1690.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啦，喺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香港公园体育馆嘅中线有坏车，咁但系一带咧就唔系话好挤塞，经过小心啲。重复多次啦，就系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香港公园体育馆嘅中线有坏车，经过小心。咁较早前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系拖走咗。咁而家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一带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慢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星辉豪庭一段咧，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在新界方面，新田的古洞路去青山公路的新田段，近住新田军营一段挤塞，排到去麒麟村对出。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音乐说，王君馨的音乐选择。 Christina Aguilera 嘅 Voice Within。有时出面的声音呢，大声到你开始去忽略了自己入面的声音。我性格是那些对大家都很 friendly， 但是无端端可能有些声音就会去有少少，哇你这么 open 的。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十八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又翻嚟我哋呢一个星期二啊，风骚生活小确幸啊，同我哋嘅心机听众打招呼之余，仲有全球华南、香港、九龙新界网上面嘅朋友，系咪睇到我哋啦？而家 系啊，北美嘅朋友， 系北美嘅朋友，早晨啊， 欧洲朋友， 系啦，嗱，你见到啦，除咗见到我哋三个靓仔靓女之外咧，我哋今日只手咧亦都预备不同噶吓。 一个唔该新闻之后咧，我哋嘅直播室咧就变咗好似咧 生活厨房啊， 工作室咁样。 系啊，你今日扮咩太啊？你是绝对可以， 我是林太啦， 你是林太冇问题啦。我哋今日咧有蒜头少去啦，车厘子少去啦，呢啲唔知咩瓜果又有少去啦，最紧要有呢条青瓜一条啦，咁样。系攞喺你嗰度，攞喺你嗰度啦，系影住啦，影住。系啦，咪我哋做咩先？程振鹏，今日你都有份好大贡献添。 其实咁嘅，试完咧，发觉咧就自己原来屋企咧都收收埋埋咧好多啲所谓嘅厨房嘅神器啊。 神器系程振鹏喺呢边，程振鹏呢边系好，请讲，请讲。 系你好，你好，系我系程振鹏。系咁咧就发现咧有多神器嘅，咁但系咧有好多咧都唔知道究竟系咪真系咁神奇用得着啊咁。咁咧于是乎，不如就趁今天呢一个嘅风骚生活小确幸咧，我哋试验一下。 系 嗱，呢啲咧都系我喺旅行嘅时候咧，外国嗰啲嘅店铺咧买翻嚟嘅神器。 但系奇怪地咧， 唔同嘅形状 嘅 吓。 人哋 sell 佢咧，佢又肯 制喎， 佢唔使 sell 嘅嗰啲百货公司。 但系佢唔知道我哋有咩用过嗱，所以今日咧，我哋一阵间喺个 Facebook Live 里边咧，同埋我哋喺个收音机里边咧，我哋就会试验下咧，程振鹏啊，佢历年嚟嘥过嘅钱，买过嘅冇用过嘅神器。 系点样用 嘅究竟系点样用嘅？佢系对应住我哋咧唔同嘅瓜果蔬菜咧，系可以点样可以咧将佢运用自如嘅？你见到我哋准备晒卫生手套咧，应该我哋三个就会用啲神器啊，睇下点样可以咧清除呢一啲瓜果。 唔系清除啊，系切除啊。 当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了。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 俾后座嘅女班长读咗一个又一个嘅原子笔印。 你嘅心情都几好啊？ 唔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好啦好啦，翻到嚟翻到嚟啦，直播室嘅现场啦，收音机嘅朋友同埋我哋网上面嘅观众咧，而家都见到我哋啦吓。今日你见到程振鹏同埋桂花田咧，完全系嗰啲咧，即系喺呢个酒楼里边阿叔阿婶啊，攞住两沓纸巾咧，同埋一堆嘅嗰啲瓜果咧，准备做啲咩啊？你哋？ 梗系啦，掂住啲生果食物咧，虽然啊唔知道会唔会用翻啦，咁但系都要顾注意卫生噶嘛，系咪？ 我哋唔系话一定会用翻诶，俾啲幸运嘅听众嘅咩？ 唔使啦， 唔使客气啦， 系啊， 我 净 系寄嗰个嘢俾佢。 系啦，嗱，我哋不如咧先试验下咧第一个配对游戏，因为我觉得呢个几好玩嘅。 不如咁啊，程振鹏，你逐个介绍啊，嗱， 逐个介绍， 俾我哋估下，你估一个啦，我哋都未可以估晒噶嘛。 呢个试完咧都系来自呢个粟米嘅，其实 ，OK， 因为都系讲开粟米，然之后咧就有呢个意念。咁我因为发觉咧，我咧系喺外地旅行嘅时候咧，其实可能分分钟香港有得卖嘅，就 系 咧我见到有一个咧黄色嘅圆形嘅工具。咁佢裏面咧有啲不鏽鋼嗰啲咁樣嘅界開嘢嘅刀片， 係 咁咧呢一個圓形嘅東西咧，佢就話係咧一個神器咧，我嚟係對付咩咧？就係、是、對付呢個粟米嘅， 對付粟米，即係我嚟係 佢幫我粟米樣啊， 見 到 啦，粟米啊， 佢有個粟米樣嘅都， 係 咁咧中間咧有個窿咧通嘅，咁咧側邊咧係真係咧成個粟米樣嘅， 嗱 真粟米同埋一個嚇。 咁所以我哋咧就想试下，究竟佢系咪真系呢个粟米剥粟米粒嘅神器咧？ 如果 所以就阿田都买咗啲真系粟米咧，试一试佢。 我想话，如果唔用神器之前咧，我哋系徒手搣一粒一粒咁样嘅啫嘛， 系啊 系啊，咁啊有咩 刀刮啊？ 刀刮啊？ 大家都好似对呢个 其 实 我从来未剥过粟米粒嘅， 我都冇剥过， 系啊，点解要咁做 嘅啦？ 系啊，点解要剥粟米粒出嚟 咧？我想话俾你听，剥粟米粒跟住咧，佢烚咗之后咧，跟住咧佢食嘅捞下少少牛肉咧，系非常。非常之一个好味嘅一个 好味嘅。好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唔系徒手搣，又唔系攞刀刮咧，要用棚仔呢一个咧剥粟米神器，究竟用起上嚟会系点嘅咧？嗱，我哋再重复一次啦。 阿田，你示范。 好啊好啊，我都想试下。 我谂你会好乐意去做。 佢一边咧有九牙嘅， 系 记唔记得有九牙齿嘅？咁跟住呢一边系圆嘅，我相信用呢个 九牙齿向下。 系啦，向下。 即系 九牙齿向下。 你唔系应该成个咁样吸落去咩？ 嗱，而家大家喺度估緊啦，因為咧佢成個骰盅咁樣嘅，咁究竟用咩嚟可以咧？整到啲粟米出嚟咧？ 粟米心對粟米心喎， 粟米心。而家桂花田又嘗試攞咧粟米心個頭咧，就對 壓落去， 佢壓落去嗰個咧，即係神器嗰度啊！嗰、那個神器而家坐咗喺個台度啦。 得啊得啊，我穿到啊！ 你 feel 到係嘛？ 係啊。 咁咧，佢而家就直情喺度咧轉緊啦，好似刨完筆咁樣咧，坐台刨完筆。 係啊 係啊，一路領一路領，哇， 係 喎。睇大家影住啦，一粒粒粟米咧刨晒出嚟， 哇！而家我系似唔似网红带货啊？ 似啊似啊似啊！你直情好似就话啦，先一个人开奶埋啦，近开奶埋啦，呢个 几好啊！原来真 系，同埋好干净， 觉得 佢成条粟米心咧，各位佢好似刨完筆咁样啊， 好干净， 刨晒出嚟啦，已经 个粟米心啦，煲汤喂， 个头点解仲未得嘅喂？ 诶，个头有啲论尽啊， 系，哇 ，OK 喎， 唔紧要，起码佢九成嘅粟米粒都系 喂，攞条试下，攞条试下，攞条试下，我又试下先。平时遮手遮脚嘅男人，究竟用呢个神器系咪都可以令到佢变得非常神器咧？吓， 跟住咧抹抹手先啊！我想 唔使啦，我戴咗手套啦，已经就唔食翻嘅啦。你而家即刻就系、是， 我食啊食啊，好正呢个感觉。 个使唔使调转咧？试下唔用九牙得唔得噶？ 冇啦，应该系用九牙噶，你嘥咗佢啊！ 好啦，系咪一定要咁样噶？ 唔使，你徒手得啦， 徒手嘅， 向住个镜头影。 好啦， 你其实唔使好用力噶咋？ 系唔使啊，唔使啊，一家朋友试下。 系啊，我 feel 到啦， 哇，咁容易嘅就 好似木马旋转咁样， 好似刨完笔咁啫。 唔系啊，开门啊，好似开门咁样咧。诶，唔该，狐狸先生几多点 就得啦。 我觉得似刨完笔， 哇 ，OK， 刨完笔又得， 同埋似 领门啊，领门啊，哇， 似沈黑蕉啊，系啊， 似唔似咧？我哋用魔法咁样咧，佢就话：，诶，各位善信。 五饼二鱼之粟米肉粒饭，哇，系咁送啲粟米。 喂，嗱呢、這个 系咁送俾你，哇，呢、這个都 OK 啊，系啊系啊。 哇，不过咧去到最尾咧有啲难啊， 有啲难， 因为咧你见到咧佢、那個， 你会唔会喺个底度用翻条心嚟扭翻转头会比较易啲啊？ 喺 个 底 口 度呢度。 哦，因为即系攞翻出嚟，攞翻出嚟倒翻转，系啦。 咩啊？ 攞翻出嚟先，攞翻出嚟。 唔系，唔使唔使攞，唔使攞。 点啊？我又接到啲粟米汁啊！你嚟示范啦。 我明白我明啊，即系又倒翻转用个呢呢度扭啊， 去到最尾嘅时候，你本嚟咁样拧噶嘛， 系啊系啊， 你而家调翻转咪系咁样咯，咁你咪出到咯，点解出唔到啫？ 好叻喎！ 点解会出唔到啫？嗱，系咪喺度啦？ 犀利！你知唔知点解佢做到啊？老细嘅职责就要揸干揸尽，每一分啊，每一滴啊。 咁你嗰啲顶位嘅粟米粒都可以出到嚟啦嘛。 哇 ，OK OK， 呢个几好，呢个几好。 呢个一百分， 我见网上面咧啲听众咧， 哇！ 点解会咁噶？ 你系咁啦，网红带货。 听埋一齐， 系啊， 我哋而家处理 好，我哋第一个神器试验完毕。 哎呀，好叻啊！喂，我想话真系好干净嘅， 系啊，喂，大赞啊！网上面啲听众全部大赞啊， 干净嘅， 个个都问咧边度得买啊？香港有冇得买？真系网红带货啊！系， 我觉得香港其实应该有嘅，虽然我喺美国买嘅。 哦，佢好在你喺美国买，安全好多而家。诶，冇问题，冇问题。 好， 你唔使俾人哋话我哋喺度 sell 香港嘢啊！而家真系 第二样啊，第二样我又喺外国买嘅呢个。 好，车厘子。 嗱呢一个咧系咩嚟嘅咧？ 哎呀，你冇办法开股啊！真系，我都唔知咩嚟呢个。 嗱呢个神器咧，佢咧就成把咧， 成把 枪咁样嘅。红色啊，白色咁样，咁啊似系掹鸡啊，红色啊位俾你掹鸡咁样。 一系射枪 咁啊！你一掹鸡咧，佢中间见唔见到有一支红色嘅， 可以伸咗条脷出嚟 啦，一条轴啊，系咪啊？ 系啊， 就好似咧异形嗰只嘢咧， 有条脷 咯，口咧伸出嚟咧就似有口中口， 系 伸咗条管出嚟嘅， 系。 咁啊，点解咧？佢话呢一个咧， 头先你都讲咗系车厘子啦， 呢个系车厘子嘅神器。 但系你试下俾我，我想知点样用啊？嗱，虽然你话咗俾我听系车厘子啦。咁我估佢就係爱嚟做车厘子去核啊。 冇错。 如果去核嘅话，各位而家呢我就拎住呢，其实我觉得呢佢似係呢我哋平时噴洗洁精呢嗰个头啊。你咪有个支支枪嘅一个支支头啦。咁嗰粒车厘子佢中间有个位嘅。 係啦。咁究竟粒车厘子点摆去核呢？同埋呢、 我估啦，车厘子嗰粒壁。嗰、那個定就對住咧，而家咧嗰個槍槍咧，嗰、那個槍槍呢一個咧伸條脷出嚟嗰個位嘅。 係， 哇！不過要好考技巧喎，嗰粒車釐子 掹咗條勁嗰條 嗰條嗰定啊， 邊有定啊？冇啊， 冇 啊，冇粒的啦已經。 好啦。 哇！但我想话塞落去都塞唔到喎，唔紧要啦，我试下先，我睇得唔得先？ 小心，因为佢射程好远嘅， 哇！ 我 攞兜嚟，攞 兜嚟， 攞兜嚟， 有机会周围净都湿晒嘅。 我而家试下啦，各位， 小心啊！ 各位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同埋网上面嘅朋友，请你唔好着住白色衫喺呢个射程范围出现。 系啦， 但系我哋前面而家帮我哋拎住 camera 嘅妹妹咧，佢避无可避啊！好啦，你睇住咯。 车厘子已经进入咗呢个车窗里面啦，咁究竟点样可以去核咧？咁样 我而家就直接。将佢掹鸡，睇得唔得先？ 一、二、三， 喂， 哇，真系得噶， 喂，犀利喎，喂，好神奇啊！你睇下， 好神奇， 个粒核咧， 好低能嘅， 好神奇啊！喂，你睇下个粒核喺度。但系佢竟然可以就系咁样射穿咗佢， 咁跟住你又食得噶啦，嗰粒车厘子。 喂，你攞粒车厘子俾大家望下，而家变成点先？ 中间通窿咯， 中间通窿， 其 实 咧佢 会叻 啲咁衰。其实咧佢会叻到点咧？佢可以帮你冚翻个盖噶，你粒车厘子又冚翻， 即系好完整咁样。 系喎系 喎，哇犀利啊犀利啊！其实佢应该系咧由左至右咧咁样穿咗去啊。而家仲有少少车厘子嗰啲汁咧，就喺度飞出嚟啦！俾你试下，俾你试下，呢个游戏几劲 呢一个神器咧，我觉得系 work 嘅，我都有试过用嘅。 系啦，嗱， 不过就真系咧，佢有机会整到你周围咧有啲车厘子嘅汁咯。 先咧，攞个定啦，即系个定嘅位咧，就向住个窗啦。咁跟住咧就塞佢落去嗰个窗口嗰度。 系啊， 窗口啊，唔系屋企打开个。 唔系 window 啊吓。 好啦，咁跟住咧 射到周围系噶。 好，跟住咧我哋就准备到拉机啦，一、 二、三 ，bang！哎， 成功成功， 系啊系啊系啊！ 嗱，我呢粒咧成日通个窿，冇咗核嘅车厘 子， 但系仲好完整喎个果肉。 系啊，完整喎，系个底嗰度穿咗个窿啫。 系啊， 呢个神器咧， 哎呀哎呀，哇！ 做乜整跌咗？你整烂咗佢，你赔 到咧掹鸡掹到烂咗啦，已经真系。好啦嗱，我讲一讲咧，网上面咧有人辨认到咧你个粟米神器咧，佢话香港街边佢话佢见过啊，廿蚊廿蚊， 都廿蚊啊， 系啊 ，OK 啊。 系、哦， 我好似羊毛几多蚊？ 你系咪喺美金都系卖廿蚊啊？ 冇， 系 你试 一 下，你试一下前两排。 唔错唔错唔错，佢试过啦，佢屋企噶嘛。 几好几好呢、這 个。OK OK， 好，继续继续啊！呢、這个 第三个神器。第三個神器，我覺得咧，我想示範俾大家睇咧，就係呢一個綠色 爬青瓜， 爬青瓜， 哇，又講咗出嚟，你已經， 哎呀，係 嗱，呢一個神器咧，佢就好似一個蓋， 係 有個蓋啦，然之後有個底部咧就係通窿嘅， 通窿 個底部咧，你望入去咧就似係有啲圓筆跑嗰個跑咁樣嘅， 係圓咕碌嘅。 咁其實咧，佢嘅頂嗰個綠色嘅蓋咧可以拉開嘅 ，OK， 拉開之後咧就係咁樣嘅， 有三個菱形嘅刀片係嘛？ 嗱，有一啲咧有一個刀片啦，然之後有一個咧就好似起咗一啲尖不甩嘅嘢喺度。痛會係吉到手㗎呢啲啊！咁好啦，佢呢一個蓋咧個底係咁樣嘅， 哇！就係、是、狗牙嘅喎， 狗牙 狗牙嘅，真係可以 嚇狼牙棒咁樣㗎， 真 係喎，凹凹凸凸嘅，佢成個粉撲咁樣喎，但係佢個形狀好似嚇。 嗱呢一個嘅神器咧，佢就係愛嚟做咩咧？就係、是、做刨青瓜。 哇！但係呢個真係短刨咧，佢嗰個仲要吉個位。 佢嘅刨青瓜咧，其實愛嚟做咩咧？而家啲外國人咧就好興咧健康啊嘛，就唔食澱粉質啦。 係， 如果你想食類似意大利粉嗰闊條面咁點？ 哦、 就是咧攞青瓜嚟做嗰个面条、哦， 青瓜面， 青瓜变面条， 哇！ 系咪有把刀仔啊？ 唔系，系、哦、啊，系啊， 刀，系好，嚟，哇！犀利， 刀仔首先咧， 刀仔锯青瓜。 其实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呢个神器点用噶啦， 试下， 我试下咁样啊。 佢先将个青瓜咧就切一截出嚟先，又唔系对半切，总之分开三截啦。 嗱，我试下咁样切一橛出嚟啊。 好啦。咁然後就將其中一截細細嘅青瓜咧，就吸落嗰個神器嘅頂嗰度。 我試下係咪咁樣先？ 然後咧就將嗰個粉餅嗰個蓋咧就吸上去。 嗰個有狗眼嘅粉餅。 係啦，夾硬將佢扼上去嘅。係 啦係啦， 插咗上去。我試下咁樣啦。 係。即係佢喺度擰佢啊。 係，然之後都要刨啦後邊。 佢將個狗眼咧就吉入去個青瓜度，然後佢擰啦。咁由於個底部咧係有一條條嘅刀片喺度咧，就好似變咗咧削咗一啲面狀出嚟嘅。 面條啊嘛。 面條狀，哦真係喎。佢而家一路擰啦，嗰條青瓜咧就俾佢逼出嚟咧，就變成一條條咧好長嘅青瓜面喎。 喂，真係得喎！ 哇，好自如啊！你又係咧，好似做緊一啲唔知咩玩泥膠咁樣咧，即係一條條脷掠曬出嚟咁樣，哇，成條面喎， 真係得喎。 OK 喎 ，OK 喎，呢個神奇喎，呢個真係。 啲外國人咧，佢就話咧，整咗出嚟啲咁樣嘅青瓜面条咧，佢就攞嚟捞啲沙律， 系啊，唔使切切咗只手串埋咯。 嗱，佢呢个神器咧，总之一边咧就系有个刀片，另一边咧就系啲狗牙咧就负责拮住个青瓜咧，拧佢入去嘅。咁然后扣个刀片咧，就令到条青瓜呢一条一条削做长条状咧飞出嚟，哇！犀利呢个， 真系变咗一条条咁样嘅青瓜丝咧， 系 我真系觉得咧系真系面条咁样喎。 卖俾你啊！ 但佢系咪净系削青瓜噶？ 系啊，佢净系做青瓜啫。 系啊， 穿住嘅咩？ 佢第啲唔得唔得噶？ 我试下唔用嗰个盖睇得唔得先啊？ 哦，好啊。 好啦，佢而家咧彭仔就唔用嗰个叫做狗牙嗰个盖。 唔好咁食力啊！唔好咁食力啊！如果唔用嗰个盖 啊，又系喎， 系咪啊？ 出唔出到？出唔出到？出唔到？ 哎呀，烂晒啦！唔好整。 系啊，嘥咗啊，一条条断咗啊！ 好，呢个就系第三个神器啦。 喂，呢个 OK 喎，真系。 我哋余下仲有几个咧，不如我哋留翻下个礼拜 啦。冇啦，你快啲啦，仲有咩？ 分钟啫喎。 哦，好啦，我哋仲 有一个好简单嘅神器。 我哋要执地方喂。 啊，好啦好啦。 简单神器咧就系呢个。 咩嚟噶？ 嗱，佢咧似一个樽盖咁嘅嘢啦， 似一个染料樽仔， 系嘛？嗱，个顶咧就系尖尖地黄色嘅， 系 好似倒豉油嗰个樽， 系， 但系个底咧就系通嘅， 系， 然之后有啲狗牙，咁其实呢个系咩咧？就系即用嘅柠檬汁。 哦，柠檬喺边度落去啊？ 柠檬咪就系只买个柠檬咯。 唔系啊，唔系啊，即系佢直接插落个柠檬度。 系啊，你直接插落去得噶啦。 我明啦，我明啦，我明啦。 我试下。 你真系试，你唔好试啦，会冇 柠檬汁啊？ 冇得兜住啊！ 嗱，而家呢度有柠檬，呢度有个神器，柠檬汁神器。 系。咁跟住咧，佢就夹硬吉落去。咁然后咧，因为咧，佢系一个佢一个屎管形状咁样个樽仔咧，佢就直接吸咗落个柠檬肉里边。咁然后佢咪可以喺嗰度打开个盖又倒汁出嚟咯， 柠檬汁。 哇！呢个 OK 喎，仲要自己挤少少嘅。 因为咧佢有个好似有个豉油盖咁样。 系啊系啊，豉油盖。 即系话其实个樽身直接插咗落去个柠檬里边，咁跟住咧个就个柠檬汁就自然喺个柠檬里面个身里面咧就倒出嚟啦。我见到啊， 想要几多柠檬汁啊？ 系喎，哇 ，OK， 你对准个镜头添，你俾人影住啦。系啦，我哋都咧用呢个柠檬汁咧结束我哋今集嘅风骚生活小确幸。我哋下次 有冇人要买啊？ 要啊，几好用啊！ 是一种感觉吧，好想和你喝杯茶，你给我的小瓜，美美的酒挂在窗花，哭掉，就这样的幸福美好。你是谁哦？你是谁？怎么会我的天不再灰？我是谁哦？我变了谁？长出了玫瑰。 烟舞队灌救，在朝早八点半之后将火救熄，两名住客不适送去广华医院治理，期间消防员协助十六人疏散，六人就自行疏散。在日本，五名女子接种辉瑞疫苗之后出现全身剧烈过敏的严重反应，厚生劳动省话，五名女子介乎20至50多岁，佢哋寻日接种疫苗之后，喺5分钟至半个钟内出现喉咙不适同呼吸困难等嘅症状。据报其中4人有过敏同哮喘等嘅病例，各人经治疗之后症状得到改善，2人需要住院作医学观察。醫生認為其中3人的過敏反應和疫苗存在因果關係，另外2人就不能夠評估。日本至今有8人在接種新冠疫苗之後出現全身劇烈過敏反應，全部是女性。天氣方面，中國東南沿岸普遍晴朗，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1-2日風勢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間溫暖。現在氣溫20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24点，升383点，总成交金额1,61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03点，跌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54元，系升11.5；美团312.8，升4元；小米集团22.1，跌2.5；阿里巴巴228.4，升7.8。港交所450元，跌9.4；建设银行6.47，系跌9仙；保利协鑫能源2.26，升1.2；中国移动55.7，跌5.5；比亚迪股份182.7，升7.6。中国平安99.2，升1.3。 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 7.767， 英磅 10.756， 瑞士法郎 8.304， 澳元 5.95， 加元 6.141， 新西蘭元 5.54， 歐元 9.2164。 每百日元對港元 7.121，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3.982。 日經平均指數報 28,993 點，升250點。港金現價報 15,650 元，跌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688.96 美元，賣出 1689.73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车多，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咁反方向咧，由于有八卦龙啦，咁影响到清水湾道落翻坪石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圣约翰小学对出噶。咁重复多次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啦，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咁反方向清水湾道落坪石咧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圣约翰小学对出。红棉路上山方向啦，近住香港公园体育馆嘅交通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红棉路上山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联合道去窝打老道方向挤塞，龙尾就在浸会大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在果栏。另外红磡区由于有封路，包括是由而家封到今晚11点钟，平治街部分的差管理、观音街、获家道都有封路和改道措施，影响到而家七贤道北观塘方向转落去芜湖街就比较挤塞。另外铜锣湾区都有封路至到今晚7点钟，大坑的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和莲花街都有封路的。另外旺角道由于有水务急收，去洗衣街方向近着广东道的慢线封闭，旺角道的车不能够左转入广东道，旺角道的车不能够左转入广东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老婆，我听日带仔仔去跑步啊！ 好啊，咁记得教仔仔，如果做运动嘅时候感到不适，例如极度气喘、头晕作呕咁啦，就要即刻停止同埋休息一下啦。 唔使担心啊，我已经教识咗阿仔啦。 真系？ 系啊，因为我跑一阵咧就会气喘噶啦，而家反而系个仔叫我休息一下，叫我唔好死定啊！ 咁都得。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风骚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士段内播出，等我哋一起关注 婴幼儿家居安全。 好啦，翻到嚟我哋呢一个12:11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啦，咁我哋风骚 baby 要 safety 咧，逢礼拜二咧，除咗会听到呢一个剧场之外咧，亦都有专家同我哋讲解一下 究竟怎样可以帮助小朋友避免危险。 是啦，今天的题目就是讲紧在活动的时候要注意的安全，了解自己的能力和限制。今天我们有请我们的家庭医生林永和医生啊。 Hello, 林医生。 Hello, 大家好啊。 你好啊， 你好 有桂花田有曾志豪。 林医生呢排都好忙啊， 大家保重啦，又要防疫，不过都要喐下嘅。 是啊，喂，咁我哋防疫之余嗰个喐呢，点样先至唔会一路喐呢就搞到呢可能就入到嚟医院度喐呢？我哋如果真係做运动呢，有咩我哋要了解我哋小朋友呢嗰啲咩限制啊，同埋注意事项呢，即係最基本係要问咗啲咩问题先呢？ 好啦，嗱，咁小朋友同大人做運動其實都係一樣嘅啫，最緊要量力而為啦，睇翻身體當時嘅狀況啦。嗱，如果健健康康嘅，咁其實做運動咧就即係第一就可以話即係最緊要做熱身啦，咁啊拉下筋啊，伸展下，慢慢先至開始啦。咁同埋就要循序漸進啦，唔好太心急啦，即係唔好諗住啊，琴日就做到十下掌上壓，今日就做20下咁樣啦，慢慢加上去啦。咁另外就如果你話自己身體有啲慢性疾病啊，或者嗰日好似作緊感冒有啲唔舒服咧，咁其實就最好就停落嚟，即係問下大人先啦，了解翻個身體狀況啦。咁同埋有時做運動，無論室內或者室外咧，其實都有機會中暑嘅，喺啲潮濕啊、空氣唔流通嘅環境咧，咁你變咗係要飲水啊、要防曬啊、要降温啊、抹毛巾啊，咁樣避免中暑啦。咁同埋有時做運動咧，都好容易即係好似即係三分鐘熱度咁嘅，咁所以我都建議，如果家長咧一齊做，即係有身教一齊積極參與咧，就會事半功倍咯。 係係啊，唔好揸住個電話睇手機，佢有佢玩，你有你睇手機。但醫生頭先你講緊咧，話要問下小朋友咧，佢有冇自己作感冒啊？其實呢個係一個大課題嚟嘅。佢有咩嘅症狀，可唔可以即係我哋引導到小朋友，即係等佢話俾我哋聽，你嘅因為佢個身體狀況，其實佢自己先知啊。 度體温得唔得啊？ 發燒就大家好明白啦，就摸到佢興啊。但係你話作感冒喎？有啲咩症狀咧，係可以問到佢哋嘅咧？ 嗱，咁真係作感冒咧，所謂呢個籠統嘅名詞咧，就各個人個理解都唔同啦。不過我想就係家長咧，就其實起碼睇佢今朝起身，可能冇胃口食嘢喎，眼啲喎，好似神情呆滯啊咁樣咧。咁啊問下佢有冇唔舒服啊？首先係啦，探熱啦最客觀。咁另外，如果你話見佢好似都打乞嗤啊，好似手腳冰凍啊，咁其實嗰啲咁情況咧，咁睇下佢做咩運動啦。嗱，如果好輕微嘅，即係一啲症狀又休息咗一陣，唔係話太緊要嘅，又唔似話真係病咁。咁你話喺屋企喐下，做啲低強度嘅運動啊，譬如可能行下、伸展啊，或者跳下繩啊，咁嗰啲當然可以啦。咁但係如果你其實探到去發燒咧，又或者其實真係 fever 流鼻水喎，咁喺疫情之下咧，咁其實都係最好睇醫生啦。有時我哋都會做啲病毒測試，咁啊穩陣啲啦嚇。 又話出一身汗咧就會舒服啲嘅， 冚咗面胎焗汗。 係啦，咁究竟如果佢有少少感冒，以前爸爸媽媽話咁啊出身汗咯，咁咪快啲好啲喎。 嗱咁啊，你話得唔得？嗱，我諗即係好笑嘅，我哋細個都係咁講話，運動就逼啲好似練功夫咁逼。 係 咁其實因為可能逼咗啲汗啦，同埋啲汗又臭臭地，好似啲病毒咁啦。其實就呢啲當然係錯噶啦。不過當然，如果你話唔係咁辛苦嘅病徵咧，就承受到咧，咁其實做少少運動咧，出身汗咧，好似有啲散熱作用啊，好似個人都舒服啲啊，真嘅。 哦，所以其實又唔一定咁絕對嘅。好啦，咁如果咧你話有啲小朋友咧，佢真係即係好不幸地，可能出世咧，佢就已經譬如話有哮喘啊，甚至乎咧會有一啲即係心臟病啊嗰啲嘅話咧，係咪就完全唔喐得，定係都可以睇住嗰個叫做劇烈程度嚟俾佢做啲運動咧？ 嗯，係啦，其實當然唔係一概而論啦。嗱，咁當然最好就係問翻你嗰個專科醫生睇開你究竟你做邊啲運動適合，同埋要注意啲咩事項咧。其實我哋都睇到好多哮喘嘅小朋友咧係運動不足噶，好多研究講咧即係十個裡面八個都唔夠運動嘅。咁所以即係唔夠運動，反而你嗰個肺功能咧嗰個發育又唔係咁好。咁所以都建議咧即係同醫生傾翻，譬如有啲哮喘小朋友咧可能噴咗一啲藥先至做運動咧，佢就唔會咁易發作啦，亦都可能做運動嗰陣時候有大人或者了解佢個身體狀況，如果有啲唔舒服，佢識得停同埋用啲咩藥咧，其實好多運動咧都可以做嘅，好多好出色嘅運動員咧都係哮喘嘅。咁至於心臟啊或者糖尿病啊呢啲咧，其實都係問翻醫生啦。譬如有好多就算心漏嘅，其實你唔係用緊藥， 或者做咗手術之後，其實你做咩運動都得嘅。糖尿咧就可能一型糖尿，因為要打胰島素咧，咁就要同醫生了解清楚，可能做運動前係篤下手指，睇下個糖有冇低先啦。咁同埋可能做運動之前咧，即係或者之後咧都比較翻啦。同埋可能如果打胰島素咧，我哋就通常打個肚就唔好打手腳啦，因為做運動啲手腳咧可能就影響到個毒素。 係、但係點樣咧？同小朋友講咧，就係話其實你身體咧係有病嘅，有啲動作你又唔好做，因為我而家諗咩嗱，大人就話我哋好明白，哦，你哮喘，唔好亂咁跳。但係小朋友咧，其實個過程係點㗎？要佢先認識咧，就係你唔好亂咁跳，因為你亂咁跳咧，可能你會發作，但係又唔好唔喐。即係你又要唔好驚發作喎，咁樣 嗱，你究竟我幾時適合跳？ 係啦， 譬如有時一班同學仔，嗱，譬如當翻咗學嘅時候啦，你總有成班同學就扎扎跳去玩啊、追啊咁樣噶嘛。 因為其實我以前細個係哮喘咧，但我已經忘記咗咧，我啲父母係點樣最早話呢個消息俾我知。我有印象咧，就已經係每次咧扯蝦好辛苦咧，就要自己病埋一邊啦咁樣。咁所以我想問下醫生，點同小朋友溝通嘅咧？呢度應該 嗱，所以真係做家長點解咁即係神聖嘅工作咧？係即係好有挑戰。咁我諗每個人唔同啦，有啲就即係比較即係好似循循善友咁樣講道理啦，咁有啲咧就真係可能要諗啲計仔啊，可能甚至乎即係引佢做錯咗少少，可能啊有少少唔舒服之後，下次佢就警惕翻，從錯誤中學習都有嘅。咁、我諗真係各施各法啦，不過即係一般情況就即係未必話咁嚴重嘅，好多啲哮喘啊輕微嗰啲，總之其實平時有跟進翻，可能有家庭醫生、有兒科醫生睇開個身體咧，咁同佢做個合作啦。我都有好多家長咧就揾啲醫生做把口咯。即係自己講唔掂咧，就揾醫生，即係兩個一齊夾攻佢咧，咁啊慢慢先可以留意到，等佢自己識得照顧自己咯。 係啊，醫生啊，譬如你見到啲例子咧，發現小朋友身體又唔舒服咧，即係譬如話原來有啲隱疾咧，通常係個父母喺佢平時日常生活已經發現到啊，定係咧？ 唔知，但係透過運動跟住發作咗、 可能 係 老師，可能係老師話俾佢聽，喂，父母，你個小朋友咧跑兩步就喘喎、通常係咩情況多㗎？ 通常咩情況都有嘅，咁啊都有好多真係啲老師咧，即係以前未疫情之前咧係好細心嘅，咁佢留意咗之後，家長又留意多一排之後咧，就即係帶嚟睇醫生，咁啊真係可能發覺佢原來有啲哮喘啊，或者譬如有啲心漏啊，或者佢有啲腳腫係原來個腎有事啊， okay. 或者有啲骨骼嘅問題都有嘅。咁我諗家長就總之有疑問咧，就其實不妨咧就即係睇醫生，有時上網啲資料咧好容易對號入座，有試過好多。人咧即系上网睇完一大餐咧，就哇发觉就即系自己好似有啲好严重嘅病啊、癌症啊咁，但系其实完全都唔系嘅，因为即系好容易对号入座，所以大家就真系如果有个儿科医生啊问清楚咧，就安全好多。 系啊，咁不如你最后咧介绍我哋咧啲父母，如果最容易咧，因为好似有啲桂花田呢啲小朋友咧，佢唔中意做运动嘅， 系 系啊，我阿林医生点样简单讲两句咧，氹啲小朋友喐啦，喐啦， 有啲肥仔肥妹 系啦， 系嗱，我谂。就最紧要都系佢令到觉得系一个乐趣啦，就唔系一个好似做功课咁样啦。咁我谂有好多运动或者好玩嘅，譬如有啲球类活动啊，或者系可能有啲即系可能某啲即系名人啊，或者佢偶像啊，譬如跑步啊，或者系有啲同学仔一齐系即系佢。即係同埋一齊做咧，可能就有啲群眾壓力又好，或者有個盤啊咁樣咧嚇，咁啊慢慢即係投其所好，睇佢嗰個興趣係邊方面啦。譬如我最近咧有個小朋友咧，即係本來都唔做運動嘅，不過佢就即係覺得啲芭蕾舞啊嗰啲衫好靚，又睇到溜冰嗰啲好靚咧，咁佢就即係玩溜冰啊，玩芭蕾舞嗰啲咯。咁、就有啲嘢都係要 吸引到佢嘅， 係啦。中意啲咩你就要花啲心思先得啦，所以做家長真係唔容易。 係，所以過翻年細個真係睇雙撲啊，佢中意雙撲。係 啦，估到係。 我覺得哇，林醫生唔係咁噶，我成日覺得咧，體育老師咧其實係佢嘅啟蒙嚟嘅、就唔好一嚟咧上堂啦，同我跑三個大圈先咁，或者好似咧好逼佢哋咧，咁佢哋怕咗做運動。 啱嘅，啱嘅。好啊，多謝曬醫生啊，同我哋講解一下小朋友做運動嘅注意事項，同埋點樣鼓勵佢喐多啲。Thank you， 多 謝曬。 多謝。林永和医生。Once upon a time, and I heard that I was ugly. Came from a chick who wanna touch. I said my face bomb, abs tight, racks stuck up, shack height, jewelry on me, flashlight. I've been listening since last night. Hit 'em with that good, good, make you wanna act right. Broke boys don't deserve no kitty. I know that's right. Big bag, pussy, not the Bentley, Bentayga, man, Balenciaga, party back, no high, give it up. It's Bentley band, take a man, rockin' back, party back, no high, give it up. If it's up, then it's up, then it's up, then it's stuck. If it's up, then it's up, then it's up, then it's stuck. Hey. Up, then it's up. If it's up, then it's stuck. If it's up, then it's up, then it's up, then it's stuck. Huh. They ain't messing with me now and I can see why. Dirty, dusty, girl, you got pink eyes. Say they want smoke until I bring it to their door. Big bag busting out the Bentley band, take a man Balenciaga party back, no high, give it up. It's big bag busting out the Bentley band, take a man Birkin bag, party back, no high, give it up. If it's up, then it's up, then it's up, then it's stuck. If it's up, then it's up, then it's up, then it's stuck. Huh? Up, then it's up. If it's up, then it's stuck. If it's up, then it's up, then it's up, then it's stuck. Look, gotta play it safe, huh? No face, no case.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啱啱听过有 Cardi B 嘅 Up 啊吓，嗱以下落嚟呢单新闻咧，你都冇以为我喺度随口 Up 啊，我系真系研究完之后发现咧，唔 Up 俾你听咧，我个心会好 Up 啊。 我唔会去谂住打开呢个新闻嚟睇嘅。 哎呀，但我见到好惊人啊！ 我见到嗰两个字，我已经唔敢。 嗱，我哋咧，阿彭仔啊，彭仔阿健啊，我哋平时咧去食嘢嘅时候咧，你当然就知道咧，有啲体质咧会对好多嘢敏感噶嘛。譬如啲人就会问你，你有冇对坚果类啊嗰啲咩 nuts 啊敏感啊？有啲就会问你鸡蛋敏感啊咁样。 牛肉啊咁样。 有冇人会问你，你系咪对曱甴敏感噶？ 我谂边个咁问我，真系想问佢，点解你会有啲 曱甴惊怕添啦？ 系咯，即系 成驚慌啊！ 系啦，调翻转会唔会有啲人话我对曱甴唔敏感？咁即系咩意思？即系你系咪谂住俾啲曱甴我咧？ 我唔知噶，点解会有呢个问题嘅咧？莫非你啲食材里面有曱甴嘅成分噶嘛？ 冇错啊，好得人惊啊！ 冇错， 系啊，因为咧，原来而家咧，有啲医生咧就同你讲，你咧最好喺进食某一种食物之前咧，你最好问定自己。 我以为你系食， 请问 食一样嘢之前食一只曱甴， 请问你对曱甴有冇过敏？ Who knows？ 即系边个会知咧？请问、 我都唔明边个会知道自己咧？即系有冇啲人话我对曱甴唔敏感，我对老鼠先敏感嘅啫咁样。好啦， 老鼠屎 系啦。咁而家系边一个同你讲嘅咧？就系英国啊，佢哋嗰个 NHS 啊，佢哋英国国民保健署 啊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啊，佢哋嘅医生咧有一个叫做 McCarran Raja， 咁咧佢就喺佢呢个 TikTok 度咧发布咗条短片，佢就话啦，各位市民。多数咧喺条街度卖嘅 咩啊？ 咖啡粉 吓， 多数喺条街嗰度 市面上卖嘅咖啡粉 咧，条街啊， 即系市面上啊，市面上卖嘅咖啡粉咧 吓， 系含有一定比例嘅曱甴嘅。 点解嘅？ 咩叫做含有一定比例嘅曱甴？ 你听我讲埋个结论先。 我惊啊，医生。 所以佢话建议大家对曱甴过敏嘅市民咧，应该避免饮用呢类咖啡。 咩事啊？ 个问题系你几时知道咖啡里面有曱甴先得噶？好啦，咁佢咩意思咧？佢话咧，嗰个 Karen 啊，佢就话啦，大部分咧喺呢一个商店买到啦，预先磨好嘅咖啡粉咧，佢话系含有一定比例嘅曱甴。同埋其他嘅生物， 即系意思话，譬如我有一斤1kg 嘅咖啡粉，里面有两克嘅曱甴喺里面捞埋一齐搞啊！ 佢仲话咧，由于冇办法，冇办法完全将呢啲曱甴咧就去除啊，所以咧制造者咧通常净系可以咧将佢哋同咖啡豆一齐烘焙同埋磨碎。 哦，会唔会系嗰啲咖啡豆里面咧点筛走咧都筛走唔到 啲 好细 嘅 系啦，系咪啊？ 咁但 系 你冇 谂 过有曱甴？ 唔系，可能咧我哋个谂起嘅曱甴系一大只，好似手指公咁大只嗰啲嘅。 喂，都系曱甴啦。 但系其实可能佢系真系佢嘅曱甴，佢 B B 可能得 你系咪？咁样茶餐厅佢同你讲，阿姑啊，其实你嗌嗰碟咧，即系通粉咧，得手指甲咁细粒曱甴，你都要我碗。 唔系， 你系咪咁豁达先？ 即系我意思话咧，有啲曱甴 B B 咧系真系会粒米，送细个粒米嘅。 佢系 B B， 都系曱甴， 系咪啊？ 都系曱甴， 即系米咯。 都系一只蟑螂。嗱，好啦，跟住咧呢位医生咧，仲有更惊人嘅发现。佢话咧，大多数食品权威机构系允许啊，系接受啊，喺日常食物里边咧。 含有一定比例嘅昆虫，系讲紧 昆 虫 啫。 系啦， 我想问喺佢食物里面嗰个叫做integrate 嗰个叫咩啊？嗰个 成分 有冇写有曱甴咧？ 冇就系咯， 定系写昆虫就总括晒咧？ 系啦，系冇噶嘛咁样。咁佢就再讲咧，佢话咧，你唔使惊噶，因为曱甴嘅蛋白质含量咧系好高噶， 益你啊，益你啊， 系啦。佢话咧，人类进食咧对身体唔会造成太大伤害。呢、這个啊，我哋作为香港人啊，睇过港产片，鸡同鸭讲。我哋就知道许冠文曾经演绎过，冇啊，曱甴系红枣嚟噶嘛，补身添，佢仲话好食添咁样。咁但系咧，然后佢再呢、這个医生再指出咧，佢话原来系一啲咖啡加工业嘅从业员咧，佢话经常会接触咖啡豆而过敏。佢话咧，可能呢啲人咧，其实首先唔系对咖啡过敏，而系对曱甴过敏咯。 系、 咁。 我会咁样去理解呢件事啦。 好啊，交俾你啦。 咩啊？ 即系话咧，其实喺嗰、那个以咖啡为例啦，佢系收集嗰啲咖啡豆啦，然之后跟住佢有一个过程要烘焙啊。 系啊，冇错。 要炒啊，唔知系唔使唔使炒啊，烘焙嗰个过程。 系。 咁即系话咧，佢喺由农田嗰度咧去收集嗰啲咖啡豆嘅过程入边咧，少不了咧系会夹杂咗一啲昆虫喺里边嘅。 系。 呢、這个理解明白。咁然之后再做一轮筛选啊，咁样，然之后去到磨粉之前咧。佢都仲係有叮咁多嘅 混合咗 嘅 啦， 都會混合咗嘅， 即係 佢為咗要免責啊嘛，佢係咪都講總有一啲嘅，唔會百分百完全冇嘅。 係 咁，而喺呢啲咁多嘅昆蟲裏邊咧，亦都係有相當嘅比例咧，會係曱甴嚟嘅。 冇錯啦，咁但係咧，另一個研究就更加嚇死你啦。原來巴西咧之前咧，佢哋有一個食品工程系嘅研究人員咧，係成功啊，即係話已經做咗嘅啦嚇，係成功啊，將曱甴磨粉。 哦， 然后同面粉混合， 咁呢个系 制成面包食 用。咁佢系特登嘅添。 系啊，因为点解咧？佢话用呢个方法制造出嚟嘅蟑螂粉混合完面粉之后咧，成本又低，蛋白质更加比普通嘅小麦粉高40%。 其实 含有氨基酸啦、脂肪酸啦，系均衡饮食同埋健康嘅关键啊！ 其实我哋系咪真系要开始开放自己个 系啊？ 胸襟咧就系接受咧，成日讲话咧，再下一个世纪嗰啲嘅食物咧，我哋系要食昆虫 嘅。系啊，佢仲话俾你听咧，呢一啲曱甴咧唔系我哋平时厨房见嗰啲啊，佢话呢啲曱甴咧 系好多嘅， 系用水果同埋蔬菜饲养，符合巴西国家卫生监督局嘅卫。生要求， 即系又系嗰句啦。我攞个马桶嚟煲饭俾你食，你都唔好惊啊， 得唔得？接 唔 接受到啊？接唔接受到啊？ 俾你只曱甴改名好冇啊？唔好叫曱甴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下星期二起开放多12间疫苗接种中心，至于优先接种群组就扩大至餐饮从业员同教职员等7类人士。合资格人士今朝9点起可以上网预约接种，系统上就运作大致畅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疫苗接种率较初期下跌。他明白市民憂慮，但是應該由專家判斷嚴重個案是否跟疫苗有關。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認為，接種疫苗後出現住院嚴重異常事件的比例不算高。社民連梁國雄在2016年涉嫌在立法會搶文件而被控藐視立法會，律政司早前上诉得席，梁国雄不服，终审法院批出上诉许可，案件排期至8月31日审讯。事发在2016年11月，当时身为立法会议员的梁国雄涉嫌在会议期间抢去时任发展局副局长马少祥的文件，被控藐视立法会罪。裁判官当时以控罪条文不適用於檢控議員為由，將案件無限期擱置。律政司早前上訴得席，案件需發還重審。梁國雄不服，向中院申請上訴許可。 前年8月31号港岛区爆发多场冲突，警方在铜锣湾一带驱散的时候，有人向警方投掷汽油弹，一名19岁学生被截停和拘捕，他否认一项暴动罪，案件审讯之后在区域法院被裁定罪名不成立。法官在裁决的时候表示，案发当晚有300多名示威者在崇光百货外堵路，有人向警方投掷汽油弹，毫无疑问是非法集结，破坏社会安宁已经构成了暴动罪。法官指出，证人警员供称，当日包括被告在内的四人聚集，其中两人向这名警员投掷了一枚燃烧中的汽油弹，之后一起转身逃走，但是当日案发现场的片段之中看不到有任何汽油弹或者火光，跟随在后面的另一名警员亦都看不到有关情况。法官认为难以完全安稳地信赖这一名警员，所以裁定被告脱罪。旺角花园街朝早发生火警，两人吸入浓烟不适送院治理，警方初步相信火警无可疑。朝早7点几，多人报案话花园街112号一个单位发生火警，消防员到场动用两条喉和三队烟雾队灌救，在朝早8点半之后将火救熄。两名住客不适送去广华医院治理，期间消防员协助16人疏散，6人就自行疏散。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24点，升384点，总成交金额1,626.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03点，跌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55蚊，升12.5；美团311.2，升2.4；小米集团22蚊，跌3.5；阿里巴巴228.4，升7.8；港交所450.2，跌7.4；建设银行6.48，跌8仙；保利协鑫能源2.26，系升1.2；中国移动55.75，跌5毫。比亚迪股份183蚊，升7.9；中国平安99.15，升1.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15，瑞士法郎0.936，加元1.266，人民币6.523，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6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28,885点，系升142点。港金现价报15,65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8.46美元，卖出1,689.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作呕嘢。 我想听、啊，下次写翻得唔得 话原本咧有构思过将佢同邓建宏嘅经历写落去呢首作品当中嘅，不过佢怕大家作呕，所以最后咧调整为两个人嘅相处珍惜之道。只要你有另一半，都欢迎对号入座。作曲Nick Choi，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Jason Ku Nick Choi。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 ，Suki S 石咏妮《一百岁备忘录》。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尾半小时嘅风骚快活人下，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5%。 直播室有曾志豪、有程振鹏、有桂花田。 我而家成日讲咧环保咧，咪好多一啲嘅回收嘅，有好多一啲嘅私人屋苑啊，以至到政府嗰啲屋邨咧，都好已经晨咁早咧，哇！我哋已经唔记得咗由几时开始咧，就摆一啲由三色桶啊，回收嗰啲嘅旧衣物啊等等咁样。咁啊，亦都有一啲朋友自己咧就会做埋咧，就系厨余嘅回收啊，甚至乎有访问过有啲家庭咧，自己买啲好细个嗰啲厨余回收嗰啲机器啊， 系啊， 咁勾咗啲嘢出嚟，跟住可以帮手做清洁剂啊等等啦， 系， 咁啊听好多啊，有更加大型嘅，听过话将嗰个堆填区咧，话嗰啲嘅啲气体咧，又可以攞嚟做能源噶嘛， 系， 有好多呢啲嘅情况啦，咁而家咧。又有一個咧咁樣講 嘅，有新嘢啊？ 點啊？ 呢一個咧就新唔新夠唔夠咁啦嚇，其實係關政府事嘅。 係， 因為之前咧話喺呢一兩年咧，覺得佢好似比較咁多政府部門入邊啲高官咧，佢好似比較係安全啲、得閒啲咁樣。嗰、那個叫環保環境局， 係 好似比較佢係穩陣啲咁樣啊嚇。 其實 冇咩事發生喺佢嗰度。 唔係啊，但係我想話，其實佢應該係即係 幫下手啦，係 幫下手，定係點處理嗰啲叫做醫療廢物啊？ 好啦， 係咪？ 早前咧，其實有一個叫香港資源循環納堂， 係 2035，係、 嗯、 啦，咁啊應該都冇乜點記得啊嚇，咁咧呢個就係講話咧，去到呢個2035年嘅時候咧，就係零廢堆填。 零廢堆填， 即係冇嘢去堆啦。 咁好， 即係最好發展到咁樣啦。 好冇可能啊！ 咁咧就話咧，透過咧有機資源回收中心，你成日去嗰啲啊？ 好， 你大阿仔成日去嗰啲，就將咧呢個廚餘咧轉廢為能。 係， 係啦。咁咧就話近年咧使用一啲科技咧，就喺啲污水處理廠嗰度咧就多用啦。咁啊點咧？就話咧嗰啲污糟嘅嗰啲咁樣廚餘啊咁樣啦，產生咧可再生能源、哦，咁、即係其實將一啲嘅廢物咧，就將佢演變成為一啲嘅能源，或者係將佢再升級再用咁樣啦。 咁 咁啊，聽落咧，其實成件事嗰個理念咧，一定係好噶。咁但係點樣做咧？真係咁而家話咧擴展到去咧話沙田 啊。 元朗嗰啲污水處理廠就預料咧，每日可以處理到咧唔知幾多噸啊，幾百噸嗰啲咁嘅廚餘，咁啊可以希望慢慢咧就將佢變成為咧呢啲叫做咧廚餘污泥，就係共厭氧。 咩嚟噶？即系嗰啲即系好专有名词系嘛？ 好深喎呢个字。 但我想问咧，即系佢 读多次啊？ 哦，好啊。 厌呢系讨厌嘅厌啊，共。讨厌系共厌氧 消化 边个氧啊？ 氧气个氧啊？ 哦，厌氧啊？ 共厌氧消化， 即系我见到你哋两个样，我就嫌弃你 哋 啦。 我哋 共同嫌弃你哋， 咁 嘅意思啦。哦， 见到你氧化个样，真系几难睇啊。 系咁点啊？即系我哋实际有啲咩可以做噶？ 咁我哋即系唔系讲紧咧，系话即系厨余而家可以回收， 系咯。 咁系咪讲紧大型嘅屋苑啦？定系即系每一家每一户都可以做呢件事啊？定系点样嘅咧？ 应该系要每一家每一户做嘅，但系而家咧佢咧先咧就喺一啲嘅地方嗰度咧就系处理咗收集翻嚟嘅厨余。 其实好多年前咧，都有好多啲私人嘅大型屋苑去做嘅，但系做下咧，跟住就话嗰个回收，即系嗰个厨余咧，就实在太处理得可能系个工序咧好长啊，咁啊出嚟嘅效果咧又唔系得几好。整下咧， 厂噶 系啊系有啊，但系即系其实政府都推行过噶，咁净有屋苑咧系有呢个厨余嗰个叫箱噶。咁但系问题系出嚟嘅效果好似不似预期啊！ 喂，考下你啊！ 通常呢啲咧就叫做咩先导计划啊？ 啊，系咯，类似咁样啦。 试验计划啊， 我哋 边啲回收得啊？ 唔系，我哋有 T Park 啦，喺边度啊 ？T 屯门咯， 屯门啦。咁有冇听过 O Park 啊 ？O 系 O L D， 个真系 O 啊，真系 O Park 噶。 Oxygen 唔系啊，佢原来系咧北大屿山小河湾有机资源回收中心第一期个名叫做 O Park。 就 好明顯係 T Park 啲 friend 嚟㗎， 係啊 係 啊 係 啊， 佢係嗰啲資源回收嚟㗎，唔啊 O for， 如果 T 係屯門。 咁 O 就係、是、 可能係即係個 oyster 啊，小河灣啊，唔知關唔關事啊？ 係 啊， 雖不中 亦不願意啊！啊，原來我哋而家啲名咧，我發現有咁多呢啲 park 嘅喎，真係。 咁嗰個地方係我哋回收啊？ 嗰個 park 就係廚餘回收咯。係啊，佢就話即係將呢個 O park 咁啊，會有呢啲啊咁樣嘅回收啦。 其实咧呢件事咧，佢嗰个嘅成件事就是一个大工程啦。但系佢当中咧，又真系似呢一个嘅屯门嗰个 T Park 咁，佢都会开放俾公众参观。 即 系 讲小河湾呢一个啊， 小河湾啊，佢都有得睇噶咁样。仲话佢话咧，如果你真系入到嚟嘅话咧，佢话仲可以得到咩咧？你可以咧施肥啦，自己种植纪念品添啊！ 哇， 即系你喺嗰个地方度咧。就将、那個、 即系可以有呢个活动去做，即系你哋试下将回收翻嚟嗰啲厨余， 因为剩低嗰啲厨余啊，嗰啲咧，哇，呢个名好正啊！你下次 中嘅厨余， 下次我嚟闹人咧，终于我哋有个文雅啲嘅闹法啦。 你个肺 系啦，平时你唔系话人哋肺，就话人哋系咩渣仔咧，实在太粗鲁啦， 渣子啊！ 系啦，请大家而家重新学习呢一个啦。 点啊？ 咩啊？ 你呢一个。鱼浆渣子啊！ 鱼浆咩鱼？哦，厨余嘅鱼。 鱼浆渣子， 厨余 浆系佢咧，上面系将军个浆，下边系木头个木咯。 哦，木头 佢又唔系 水， 又唔系水，系啊！佢话咧剩低嗰啲厨余浆渣子，哇！真系犀利啊！真系。 简称为 冇啊，就厨渣子咯。哇！你呢个仲闹人闹得劲啊！真系，真系有呢个名个厨余浆哦。即系佢应该系打到啲厨余咧，劈晒一劈咁样咧，白胶浆咁样啊。 但系唔系 佢写错字咋？佢第二段就写翻个水字啦。 系咩？ 佢自己写错字啦。原来 我哋仲话唔系 啊！我哋话咩意思啊？真系 一劈嘢啊！ 一劈嘢啊！你呢个厨余浆， 兼好似一个人名咁，厨余浆。 我哋姓张嘅， 系 啊，厨浆、厨浆、chef 浆啦 ，chef 浆、厨余浆啊吓。 嗱，真系都唔知啊。 咁第时。喂，会唔会变咗亲子好去处啊？有 O Park 都可以 啊 ，O Park 啊，有 T Park 啊，咩都有啲啊， 去匀晒啊！ 我有我的感觉，闹市里四处穿梭，喧哗的声音似是猎豹。我有我双手抱着我那个也不痛，喜欢孤僻感觉是猎扑，流浪最好，不怕走错路，只想一个不修边幅穿起波鞋，独立地舞蹈见过的，互相不让步，独处 window。But I'm used to lonely， 我喜欢一个，我喜欢一个人听一 you if you way over the top. Love and hate is kind of city pop. 李浩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我哋咧就比较少讲印度嘅新闻嘅，咁、哦、你知唔知印度除咗大家最老土觉得最出名系乜嘢啊？ 咖喱， 除咗咖喱， 仲有啦 ，IT 啊， 冇错冇错冇错 ，IT 好出名啦 ，IT 油啊， 系啦，唔系 咩啊， 系啦，IT 又出名啦，咖喱又出名啦，啲油又出名啦咁样，但原来咧，原来印度咧亦都喺网络上面咧，佢系被誉为咧就系、是。最有創意的民間發明的國家嚟喎， 民間發明 係啊？咩叫民間發明呢？佢就唔係真係好高科技地咧，話啊，佢設計咗一個唔知咩自動變化嗰啲機械啊， 太陽能電筒嗰啲啊， 啊類似嗰啲 friend 啊，即係越係民間騎呢嗰啲咧，原來佢咧嗰個叫做發明嘅用處咧就係越大嘅咁樣。咁、咧，原來網絡上面咧佢有幾個。都被譽為係咧， 神級嘅， 神級嘅，你都已經係好難超越到佢嘅一個發明嚟嘅啦。我又套用桂花田最中意玩嗰個遊戲啦，我俾幾樣物品俾你，點樣將佢組合成為其中一件嘅發明咧？咁樣好，分別有兩個啤酒樽、一堆蠟燭同埋一個煲。 啤酒樽 是不是三而家唔係三樣嘢撈埋一齊啊？ 三樣嘢撈埋一齊、啊， 撈埋一齊， 佢合將佢合一成為一個發明嘅。系啦，三 系厨房嘢嚟嘅， 厨房嘢嚟嘅，绝对系做翻正常厨房嘅嘢，佢唔系突然间变咗个飞天遁地嘅。 电饭煲 系啦，佢点变法咧？ 电饭煲，佢真系电饭煲啊！ 佢可以啊，唔系佢系将佢总之变成一个喺厨房里边嘅主食用具啦，咁样 系咩啊？ 有个煲啦，即系普通我哋平时嗰啲咧，即系铝煲啊，有个柄嗰啲普通咩煲都得，系啦，嗰啲有个柄嘅。咁咧佢就有两个啤酒樽，汽水樽都得噶啦，不过佢系啤酒樽啦，同埋一堆蜡烛。 一堆蜡烛 ，请问爱嚟组合啲咩嘅？ 厨房要用嘅，厨房要用噶。 系啦，嗱，我俾多个，我俾个前提你，我俾个前提你，可能就系你哋走投无路，去到荒山野岭，去到间废屋里边，哇，就好肚饿咯，我想整嘢食咯。 咁就要 就利用呢三样嘢，就帮你解决到嗰一餐嘅晚餐可以点样整嘢食法啦。 哦，即系佢系一个工具嚟整嘢嘅，就唔系用嚟食得啦，肯定。 唔系直接食个煲嘅。 咁即系嗰个蜡烛咪爱嚟整蜡烛台？ 蜡烛台。 即系整 到。 系，请程振鹏同学， 佢将所有蜡烛 系 就将佢咧就塞晒落去呢两个玻璃樽里边。 跟住咧， 然之后咧就需要。点着佢嚟用咧，咁系咪成樽都系蜡烛？ 系咯，系咯。 然之后跟住个煲咪放喺两个玻璃樽个蜡烛，好似蜡烛台咁样，然之后放喺上边煲嘢咯。 咁咪会烧爆个玻璃樽咯？喺里边系咁烧啊？ 唔会噶，有条引噶嘛，唔系咩？ 唔系啊，你热啊嘛，你玻璃里边你点可以怼晒啲蜡烛落去咧？同埋你都唔方便点个波樽身咁高。 好啦，我放弃。 系啦， 一堆蜡烛啊！啲蜡烛系一饼饼定一支支啊？ 一支支， 一支支嘅蜡烛嚟噶。 一支支，一丝丝，烧毁嘢。 玻璃樽系咪应该整碎佢嘅咧？有冇啊？都系完整嘅。 系，其实我咁样问你啊，我想煲个即食面食。 系。 点煲？利用呢三样嘢煲即食面。 咪将嗰啲蜡烛咪放喺嗰个玻璃樽嗰度， 都系唔放喺玻璃樽底度。 系咯，佢个玻璃樽，但系玻璃樽好。 我哋逐个。 哦，玻璃樽攞嚟装水咯，然之后倒啲水落个 兜里 面啊嘛。唔会 咁样用啦，我直接倒上咪得咯。 我都系咁话。 你就系谂一个问题啫。你实际上你点样煲啊？你会遇到咩难题啊？如果你荒山野岭冇火啦， 系啦，咁但系有蜡烛，但系有 蜡烛可以有火咯。咁但系都有个问题噶。 系啊，晾住。 点晾住？ 系啊 ，OK。 将两个樽平放啊？ 冇错啦， 平放就得噶啦。 嗰、那个玻璃樽咧，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啊、就系将佢咧晾住，就将佢晾住喺咧， 空窿啦。 因为嗰个煲咧，佢有个柄啊嘛，所以我都话佢最传统嗰只咧有个手柄啊嘛。咁前面咧，佢嗰、那个诶、那个煲咧，亦都有另外一边耳仔咧，佢左右两边有耳仔啊嘛。佢、就将佢好神奇地咧， 就 系 将 两个玻璃樽就晾住左右两边，一边就晾住个手柄，另一边咧亦都系晾住佢另一边个柄，跟住下边就攞蜡烛。 哦 晾起佢嚟烧， 我又冇咁样谂过系喺个病嗰度。 因为头先你形容嘅时候得一边病咁样， 唔系有耳仔， 有耳仔噶嘛， 有耳仔。 系啦，佢就用呢个方法咧、哦，就升起咗成个煲， 架起咗， 即系等于咧，你可以唔使透过所谓嘅炉灶。即系有生活智慧嘅。喂，呢条桥嗱，咁当然啦，你会想象到嘅就系、是，佢系因为唔系佢完全冇蜡烛咯，佢冇炉啊嘛。佢你想象到点解会发明呢一个民间智慧咧？就是、因为可能佢穷到咧冇煤气炉。连火水佬都冇嘅，佢系净系执到个煲，同埋佢现成咧就可能有啲用完嘅玻璃樽啊，啲蜡烛咧，佢咁都可以帮佢咧，即系将佢烧出嚟。 咁佢呢一个设计咧，系咪真系固定咗噶？即系嗰两个玻璃樽就固定咗喺个煲嘅耳仔两边啊？ 系啊， 咁佢先可以系一个发明。 哦，佢又唔使永远黐实嘅。 咁佢只晾起佢就得啦，要叫做。 啦好啦，然后另一个就系考我哋咧日常生活解决困难嘅智慧嘅，但系都被誉为佢哋印度一大发明，就系、是、咧、你现场咧。就有四个人， 嗯、 但系你得一张台，你要同一时间咧即刻完成咧，你就要写呢一个所谓填个申请表嘅工序， 系 有咩方法可以马上进行？同一时间得一张台啫，张台好细嘅。 你意思即系四个人一齐做啊？ 系啦系啦，同一时间嘅。 同一时间， 嗰张台咧就净系够你一个人咧，挤张纸喺上面写嘅啫。咁你唔好又分开四次啊，佢就考你。一次过 搭住四张纸， 搭住四张纸， 嗰啲过底纸。 no， 你冇任何过 底纸嘅，唔可以加嘢嘅， 冇过底纸，你就定系一张纸一支笔，四张纸四支笔。 我四张纸四支笔得啦，攞佢背脊啦，排住队啦，摸背脊嗰度咪写字咯。 你有做印度人嘅潜质啦，冇错。喂，呢个真系快靓正啊！ 你喺背脊嗰度顶住啦， 系啦，咁啊直情咧， 我喺张台，你喺背脊后边，背脊咯。 系啦，一字长蛇阵咁样嚟嘅，咁啊嗱。另一个咧就系因为佢哋咧亦都有嗰啲叫做即系落雨天啦，咁啊佢哋排水系统又唔好，于是乎就水浸啦。请问你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佢间水而行，系唔会整湿只脚？ 晾高自己，攞张凳， 系攞张凳 踩高桥咁样。 哎呀，你都开始跟到印度人嘅智慧啦，好犀利啊！你知唔知佢真系攞我哋普通嗰啲胶凳咧？ 嗰啲凳仔啊， 系啦，然后佢就攞住条绳咧，就 绑住咗自己 绑住个脚板，等住就。 好 似只鞋咁样，嗰张凳就慢慢行过。 非常好啊！ 呢个生活智慧咧，其实我觉得系必须要有嘅。 所谓咩啊？马死都落地， 真系马死落地行。 系啊， 同埋你唔容易咧，即系譬如你话嗱，老实你揾个都市孩子咧，系真系谂唔到呢条桥嘅，因为你会谂嘅就，我点解我唔买雨靴啊？我点解我唔攞啲乜嘢咁样？ 你即系 或者唔出街嘅啫。 咪可能佢穷咧，系咪先？你讲印度都比较 系啊，因为佢好多穷乡僻壤噶。 都冇把我贡献一个，不过唔系 印度 嘅，系啦。咁咧，如果喺嗱喺屋企咧，就系呢阵子先开翻个健身中心啦。但系如果你喺想喺屋企咧，亦都有呢个叫做跑步机嗰个效果啊。 系 啦，喺屋企喎， 喺屋企， 即系喺度练跑步。咁究竟你可以用屋企嘅咩物品咧，可以令到你有呢个效果去做一个跑步啊？ 屋 跑步机嗰个 跑步机 系啦， 即系佢会不停喺度转，不停喺度转嘅。 嗱。你自己谂下，想 象即系嗰条输送带， 跑步机咁不停咁样喺度跑，个咩？佢系 有样咁嘅嘢咩？ 佢系咪会不停好似输送带咁喐先？ 嗱，佢出嚟嘅效果系可以有嘅，但系问题唔需要嗰部机嘅，即系冇乜先嘅。 即系你出到嚟嘅效果系你会不停喺度喐， 喺度跑系啊，不停喺度跑， 不停喺度。 只要用屋企一定有嘅，只要你有煮饭，一定有呢样嘢。 我有煮饭。 啊、生活智慧真的很犀利嘅， 系咪生油啊？ 系啊，你知道啊？ 茶喺地下度扇啊？ 唔系嘛？ 你咪自己整蛊自己？ 唔系，嗱，我见到你 个脚板咧着咩啊？ 佢脚板 着咁赤脚啊？ 我见到佢应该系就咁嘅啫，赤脚嘅咋？ 赤脚 涂啲生油喺度。 因为咧佢咧就咁样嘅，佢啊掹住佢个窗口，因为一定有嘢扶啊嘛，因为嗰跑步机系啊，咁掹住个窗口边咧，倒啲油。 游喺地下咧，跟住自己好不停喺度扇住跑， 得唔得噶？ 真系咁样。 唔系，同埋你系咪跟比例噶？即系你个体重系咪要用成啱噶？ 我唔知 道。你睇到呢一个画面系来自外国嘅， 喺网上边喺大陆噶。 大陆啊！ 我怀疑佢应该系玩你嘅，即系话当你咧即系疫情宅在家中嘅时候咧， 系啦，照片嚟嘅。 仲有啲咩可以做啫？ 但系我见到好少，我话佢系亏你谂得到啦，系咪先？ 系啊， 笑到死啊！ 都唔错噶，如果你上网揾咧，仲会好多噶。譬如咧，佢哋会将成个咧，即系汽车嗰个胎盘咧，佢装喺个单车上面咯，都可以俾你装到咧，即系你感觉上面好似真系可以爱嚟驾驶噶，揸单车。 唔系，咁你一喐都系移向左移向右 嘅啫。但系就好有型咯， 平平衡到啊！ 但系你唔可以即刻刹制 啊！有啊，佢仲个佢单车嗰两个壁佢依然都喺度噶， 佢装咗喺个圆体。 系啊，我俾你望下呢张相，你睇系咪好有型？哇！所以咧，呢、這个叫做即系贫穷的孩子早当家，佢冇限制到我哋嘅想象噶。好啦，俾啲创意，听日见。 拜拜。